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七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三名女子到铜锣湾的 DR 医学美容集团接受静脉输液的疗程之后，出现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卫生署正与警方联合调查，并指令涉及的美容集团停止有关的治疗。其中两名年龄46和56岁的事主正在律敦治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另外一名60岁的事主就入住私家医院。有血液科专科医生就说，三人在输液过程之中可能受到大量的细菌污染，导致细菌入血，令情况危殆。又说一般来讲，美容中心都不会提供静脉的输液治疗。在台湾，陈水扁前总统住院检查身体大约半个月，院方诊断他患有严重忧郁症。法务部说，台北监狱会再评估陈水扁是否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台北荣民医院就说，陈水扁可能需要再住院两日治疗被尿道感染等疾病，又建议当局尽快将他转介到精神专科或者设有精神科的医院。监狱方面就说，如果陈水扁被诊断出精神有异，会将他送往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日本防卫省表示，在冲绳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发现七艘中国军舰。日本传媒认为，这些中国军舰可能是要牵制美军。报道话，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令中日关系紧张之际，美军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西太平洋戒备监视，是属于罕见的部署。中国军舰现时通过宫古海海域，可能想牵制美国。防卫省就表示，有关的中国军舰是在昨日傍晚通过宫古岛的东北约110公里的海域驶向太平洋，而军舰通过的是公海，在国际法上面是没有问题。防卫省正分析中国海军的意图。美股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75点，上升80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4点，收报3149点，标准普500指数升10点，收报1461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法国和德国股市下跌，英国股市就微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79%。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立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DBC 加油，期待黄伟文大师归队及将前因后果集结成书。启德花园林生林太， 新科技绿能量碱性电池充电器，支持环保，支持 DBC 还声于民。 北角书局街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郑大班、林毓华为人民发声。 刘女士话：东方之珠，自由光芒，不能褪色。 多谢大班，多谢 DBC 员工，有你哋先有言论自由。妹妹及华仔， 北角书局街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 DBC， 言论自由万岁！ 有 DBC， 香港有自由，有希望。多谢大班，多谢 DBC 全体员工。陈太， 北角书局街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 DBC 所有 DJ。 Le Bleu 皮草于十月中又在 SOGO 二楼登场，到时嚟揀返件深水皮草啦。 北角书局街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郑大班及所有员工，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100民星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数码港周末艺墟今个月又嚟啦！由而家到明年三月，每月一次嘅户外跳蚤市场、大湾有机绿色生活、特色手工艺同有机蔬菜及绿色产品，尽在创意生活市集。一家大细玩亲子有机耕作，仲有创意十足嘅 upcycling 工作坊。青年开放舞台俾音乐发烧友 show show quality， 同埋免费电影欣赏添。咁多嘢玩，今个礼拜六日数码港周末艺墟等你嚟啦！查询3166-3111。 政府推出了一加一网e学习上网学习支援计划，为合资格领取上网费津贴的学生提供价格相宜的电脑和上网服务。计划还提供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培训和技术支援，帮他们在屋企上网学习。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ilearnathome.hk 或向就读学校查询。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机场跑道上的烟雾，飞机的引擎专为飞行而置，所以飞行的效率相当高，但是地面运作时的效率就非常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引擎开动的话可以用几吨燃料。最近《经济学人》报道，以色列公司研发了一部机，帮助飞机在无需开动引擎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机师控制飞机上在跑道上滑行。原理扣上飞机的头轮，令头轮转动滑行的同时，亦可让机师自行控制方向和速度。飞机每一吨燃料都可达数以千计的美金，这部机很可能帮助航空公司大大减低成本之外，机场跑道的噪音亦会大大降低。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黎则粉。 早晨，早晨，7:38啊！啊，照例啊，老总咧今日又喺翻我哋嘅直播室。琴日老总去咗边啊？咁早走鬼咗？ 哦，琴日帮呢个 N 唔系有得走，早走 瞓咗。有啲即系工作要做啊，系啦，咁啊要做啲外 早开工， 我哋饮咗两杯啊，即系早啲收工啊。 我哋 冇系追话， 但系一定唔揸车呢个好基本嘅原则，要好小心处理吓。咁啊，当然即系陈伯波今次即系啊。当然即系警方调查嗰个即系酒后驾驶是否成立另一回事，但系政治追加罪名系成立噶啦，啊呢个就无可否认嘅，即系作为你一个嘅局长吓，作为你目前孭住咁多喺公众形象上嘅负资产，咁多社会负面评价底下，喺啲咁个人嘅生活小上咁唔小心犯啲咁嘅错误咧， 同埋唔好再即系语言艺术啦， 就系出嚟亦都系对去纠缠咁样嘢， 即系白马非马咯，咪即系， 即系冇意思啊！你令到咁样更加系反感嘅咋嗱？呢个公众观感，我刚才喺新闻啲嘢讲过，一个政治人物嘅政治敏感，你必须关系到个政治，即系公众对你观感吓，即系你觉得我做嘢系冇错系啱嘅，但系咧。公众观感唔系咁嘅时候，你都要谂下我点样做先至系即系最适当噶。 咪同埋系人都知道，事后隔得咁耐，你自己走去报警去查，梗系查唔到 啦， 系啦，系咪先咧？唔通你饮完酒之后到即系隔咗成日都冇刷个牙咩？ 唔系呢个问题嘅，你其实咧验呢个吹波仔咧。 是验个血液嗰个酒精量嘅，刷唔刷牙？ 唔系你戒咁耐烟有冇散晒？ 根本即系我意思话， 即 系我讲个搏嚟啫，即系刷牙 你 都 唔系啊！你即时闻到酒气噶嘛？ 唔系闻嘅，咪吹波仔。 我知吹波仔，我都吹过。 血液嗰个酒精含量 系啦，系啦。但都有个表面点样判断你饮咗几多酒？ 其实个问题就系话咧，第一政府咧就不断宣传啊，饮酒之后咧。就唔好驾驶，好清楚信息咧，就话如果你饮酒就唔好揸车，如果你揸车就唔好饮酒，系冇提到个醉字嘅。嗱呢样嘢先紧要，嗱你要分析一样嘢咧。 你唔醉都有事。 政府宣传嘅声大过，我哋而家讲政府不遗余力喺咁多年进行咗咁多洗脑式嘅宣传啊，通过电视、电台啊、报纸、街板啊、标语。啊、教育、啊、甚至考车牌，我谂都有啦。我因为我好耐，我当然我未考过车牌咁多年。嗱、我相信咧，笔试啊， 都会即系外国 好多年前啦、啊哦，即系我考牌差唔多四廿年前，唔系四廿五廿年前差唔多。 好早有车牌， 即系嗰阵时都冇讲到饮酒嘅。五廿年前边有同你讲饮酒揸车？即系我意思话，就算你如果你问啲新牌仔咧，或者有人打电话嚟讲下都得嘅，教车师傅又得。我谂喺笔试嗰度都会有提到，有一条题目一定牵涉到嗱，嗰啲我常识推断啊，一定有提到揸车饮酒揸车嘅。唔系我而家啊 ，Q 仔，而家唔好拗呢啲嘢啦。即系我推断啊，应该即系我而家讲紧一样嘢咧，系话政府用咗好多力去宣传。如果你饮酒就唔好揸车，系冇个罪字嘅。 即系呢个观， 即系我想话俾阿陈茂波听，想话俾支持陈茂波嘅人听，冇人话醉酒唔好揸车。是饮咗酒之后， 咁撑啊陈茂波真系 有人撑，即系话嗱，你如果睇到星岛咧，今日齐秀峰咧，佢唔系撑佢，佢有啲人撑佢，即系点解饮酒好大件事咩？ 知星岛啊，即系佢想做 唔系佢唔系 纸片医生啊嘛，纸片医生咪讲啲咁嘅嘢咯。 我知佢唔系，佢唔去心去搏翻佢嗱，唔系你睇咗先讲啦。 我又睇啦，我今日睇啊。 今日 系啊， 佢嘅意思即系话有啲人。咁啊，唔好话废话， 系废话连篇嗰啲系纸片纸片医生嚟嘅。嗱，即系大芬，你太过客气啊！我 唔系客气啊，我系分析紧嘛，而家系嗱，我想分析嗰一点咧，就话你点样帮陈茂波都好，你唔好唔记得政府嘅宣传声大好，宣传嗰要点好，系话饮咗酒唔好揸车嘛。而家冇人同你讲紧你有冇饮醉，老实讲，拆过轻兵，好似 Q 仔咁讲，你真系部差官系多余嘅。喂，你两日后话俾人听，就系两日后走去报差馆话我两日前咧饮酒揸车点验啊点验啊，除非你自己话俾差人听，就算你话俾差人听，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告佢啊。即系譬如有条傻佬，譬如我同你啊， 唔到啦， 唔系啊，唔系我同你啊，譬如我同你两个自己真系自首啊，我同你两个傻起死啊，因为话我两日前我同你怼咗啊成支布兰地，跟住揸车翻屋企。我谂个差人都话我告你咩咧？我都唔知点告。 唔系会告你，你浪费警力嘅。 你明唔明啊？ 系啊， 即系呢啲系警力 嘅，会告你啊！你 呢啲系多余嘅，呢啲系即系你明唔明啊？ 冇嘢做， 呢啲系多余啊嘛！你明唔明？ 佢嘅叫 即系佢做呢种姿态， 补交少少功课啫。嗱， 唔系即系你做功课唔紧要，你唔好做一啲多余嘅嘢，系令人发笑，而且系唔好笑啊，系令人愤怒噶啦。即系我讲翻政府嘅政策啦吓。在醉驾嗰方面唔系醉驾，喺酒后驾驶嗰方面系好清晰的。咁你作为一个问责官员，你系呢个管治班底，你就要遵守呢啲规矩啦。即系个规矩唔系话你有冇饮醉，你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呢一个系一个榜样嚟嘅，佢已经犯咗个大忌嘅。 同埋睇翻 即系 警方 有冇饮醉 吹波仔啦，系一个客观标准。是睇你血液嘅酒精含量，而唔系睇你当时嗰个状态。有人好酒量，我饮几杯我冇醉，我仍然好精神。但的确系唔会构成你话你系冇事喎。你一超过嗰个酒精含量咧，无论你当时身体状态如何，你都系违规嘅。 嗱，以前咧好多， 不如我扮演下我做屎片医生啦，我做屎片医生啦，可能。 陳局長現在做了新的局長裡面要推行新的政策嘛，啊，中港就要融合，我們越來越多大陸的同胞來香港，包括很多高官，那麼內地的高官走量就很好的嘛，是不是將來又有自由價， 啊， 又要來香港，那我們不應該要放寬呢，走去駕駛就沒問題的，醉駕才有問題，因為我們內地的同胞走量很高， 走量 沒問題，所以將來自由價呢應該豁免他們呢，因為對我們香港經濟有所貢獻嘛，啱先。 嗱，那個問題就係咧，以前未有呢啲吹波仔之前咧，即係吹波仔以前係未有呢啲咁輕便 嘅，未有咁高科技嘅嘢。 喺美國、加拿大又點咧？逢身絕停你咧，佢就畫一條白，揾啲戳粉咧， 行線咯， 喺地下畫一條線，就叫你行一條直線去睇下，跟住摸下個鼻哥啊，遞高只腳啊，即係以前就即係原始嘅做法係咁嘅。然後有可疑啦，就拉你翻差館先驗血，先驗下你個。含酒精嘅成分，咁而家有咗呢啲吹波仔机之后咧，就好简单嘅啫。嗱，陈茂波错啊错咩？系错三样嘢嘅，即系你要咁样去分析嘅，即系话俾佢嗰啲唔好再帮佢啦啲人，你帮佢只要自暴其丑嘅。第一，佢饮咗酒揸车系唔应该嘅，呢个绝对唔应该，呢个系不可接受。作为一个问责官员，就唔好讲话点解做官冇自由嘅，做官饮。去同屋企人去食咸豬手，啊有乜所谓啫？饮两杯，咁佢又冇醉到，咁你点话佢醉啊？即系呢个打死狗，即系而家打死狗啦，讲价，即系冇醉到你拗乜嘢？冇 任何嘅交通意外， 冇人同你拗，冇人同你拗呢啲嘢，我相信亦都冇人同你拗，冇人话指证阿陈茂波当日系饮醉酒或者酒精含量过多，大家都靠估嘅。每一个人嘅身体嘅反应唔同，唔系身体反应唔同，即系佢梗系唔 应啦。 唔系我话，唔系我讲话客观上嘅，即系真正知道啊，天知地知同佢自己知啊嘛，有冇醉？ 咁可能佢真系认为自己冇醉，醉酒佬从来话自己唔醉嘅，第一样嘢。 睇你点样计唔醉啦？ 醉到咧，佢俾裤呕到成地都系我醉， 又行到直线，我又揸到车。 嗰啲通常系认叻啊嘛，即系明白？即系认叻嗱，我冇醉到噶。 陈茂波肯定系一个认叻嘅人咧 ，Q 仔都唔使讲，认叻就唔会而家仲去做局长啦。嗱，即系佢天下无敌噶嘛。即系做乜都免死金牌咁有嗱个问题就是第一你饮醉咗酒，第二佢个驾驶嘅态度，道路上佢已经触犯咗规矩噶啦。而家警方就话呼吁人提供影片，咁好简单嘅，你咪 download 咗苹果 嘅 影片落去咯。 可以影到佢嗰个吸伤白线嗰个系啦。 嗱，以前咧警方咧根据一啲网上边嗱试过几单嘢嘅，有嗰啲小朋友揸车，你记唔记得 啊？嗰啲 有人摆喺上网 啦。 咁警方就去检控喇喎。好啦，今次点解嗱我哋要提出一样嘢呢係好严重㗎。就是警方处理呢件事嘅态度係咪真係一把尺，係咪成日都话呢法律係平等嘅。 秉公办理。 只有一条法律嘅啫。嗱，如果秉公办理嘅话呢，我记忆所及或者大家听众记忆所及呢，警方係有根据 YouTube 上面或者呢啲网民摆上啲影片呢去執法㗎嘛。亦都有人因此而被控告，甚至乎被判罚噶嘛，好似判到坐监啊， 都系 嗰 父母 啊， 父母俾个小朋友坐喺前面揸车，嗰就系睇网上嗰个影片做证据 吓。 咁如果今次有人 可以作为证供嘅嗰个， 如果今次已经有人将陈茂波跨越双线嗰个影片摆咗上网，你警方就要执法噶啦，就唔好同我哋讲冇人出去投诉，冇证人。嗱，对唔住，如果你过去有做过嘅话，嗱，我哋记忆所及会有啦吓。咁呢个有一个问题。好啦，第三个问题就系处理嘅问题啦。你第一时间应该出嚟道歉嘅，就好简单嘅。啊，即系第二样嘢咧，就唔好做埋呢啲咁嘅弄虚作假嘅嘢。然后两日后俾人揭发咗走去差馆。嗱，有人话我醉驾，你验下我啦。喂，验乜啊，大佬？唔系，一系咁嗱。倒翻转头，如果真系想公道嘅，嗱，我有个提议，去翻马会，你从咩 案 件 重组 ，你去叫翻两杯啤酒，食翻个咸猪手，坐翻二十分钟，我当你坐咗二十分钟，再出去揸架车，跟住就即刻吹波。 即刻吹波。 嗱，咁咧，你仲可以话公道。即系都唔啱嘅，因为每日嘅身体 嗱，唔好浪费。 唔系，仲有一样嘢，唔系呢个唔紧要嘅，唔系啊，唔系即系如果佢要去差馆啊 ，Q 仔，你明唔明啊？如果佢要咁做， 即系你真系做翻出好戏， 仲有一个问题， 做 都唔啱嘅。因为点解唔啱咧？第一，饮咗酒唔好揸车嘛，讲过。第二个问题，身体状况唔同咗啊嘛。 你明白嗎？但都可以咁樣就叫公道啲。你就唔好兩日後呢，我擔保去攞完口啊，飲完水先去差館啦，去驚個鬼啦。喂，你就走去差館就話喂打死狗，講咩價值冇價講嘅。即係你明白嗎？做了三樣好唔啱嘅嘢。呢樣嘢係陳茂波同埋陳茂波嘅支持者唔明嘅，不過唔係今日有人明白，有份糧粉報佢自己認嘅申報。嗱，佢话一直咧，佢个写论， 佢曲笔嚟嘅，周显啲曲笔嚟， 唔系好嘢噶， 即系佢老细唔可以话叫，佢话要佢厚我呢个梁班子就唔会叫落台，不过咧，其实咧，周显咧想落台，所以曲笔啊嘛，即系爱莫能助，所以 唔系直情嘅标题都系叫佢嚟， 我知 啊，佢都唔系曲笔嚟嘅，佢讲到明，佢先有铺陈嘅，即系我哋一直都爱护梁班子，支持梁班子，呢唔系叫曲笔啊，嗰度真系 佢老细唔可以叫佢落台， 你唔好理人哋老细啊，咁佢叫咗落台，真系佢话过去一直。嚟吓，即系佢劏房又好，又陈年往事啊，我哋都撑你啦，啊，俾个机会你啦，但今次真系对唔住啦，唔该你走啦，咁即系嗱，你明唔明啊？连支持即系梁粉部吓、啊，都顶佢唔顺， 即系疑中留情，俾机会你戴罪立功，但今次今日都冇得撑啦。 咁啊，老总啊，呢样嘢又拉出另外一样嘢嘅，就话譬如今次南丫岛嘅海难啦吓。啊就好多人呢就尤其是一啲即係大公文媒啦，即係就話點解有人要將一個海難將佢政治化呢，咁呢個又係一個政，你都正話講過啦，呢、這個就等於陳茂波事件一樣，呢、這個就係政治嗰個 perception 啦，呢個就係嗰個觀感嘅問題，就係、是、因為梁振英佢同阿李剛佢企喺李剛身後邊咧，佢自己變咗香港特區嘅市長，而李剛咧就望變咗黨委書記。呢個係香港人唔中意睇到嘢，冇人，我諗冇人反對中央關心香港有海難，啊、香港發生咧死人撞船，冇人 嚟講嘅嘢，即係你講。 夏之華講嘢都，夏之華講得啱嘅，你唔駁得佢噶。啊，关心香港系应该。 因为讲人哋广东去讲西啊嘛，根本唔得佢噶。 嗱，而家问题就话咧。啊！你甚至乎我哋系有个机制，我哋已经咧已经有个紧急事故机制。如果需要广东省协助咧，就已经启动咗噶啦。唔系都唔紧要，你加多句，诶、哎，我搵啲船嚟帮手嗱，出于好意冇所谓嘅。如果我有船啊，即系譬如咁讲，当我今日有间叫做大班吓啊吊船公司，我都会走出嚟话，诶、哎，政府想唔想帮手？我吊两只船嚟俾你啊！嗱，呢个冇所谓嘅，咁人哋可以话我唔使啦，我哋够啦。嗱，好意咧，我哋永远都多谢嘅，关心永远都多谢嘅。但系而家人哋针对嘅唔系话你关心我哋，又唔系话啲咩，而家讲紧梁振英。其实大家嗰个针对系针对梁振英，佢矮化咗佢自己特区行政长官嗰个地位啊嘛。佢亦都因为咁影响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啊嘛。因为我哋香港冇党委书记噶嘛，同埋亦都要记得佢自己第一日当选咧。佢第一時間係走去中聯辦借票啊嘛， 同埋有實力證 明。咁你由頭到尾佢嗰一百日裏面，你俾人覺得佢一路都喺度矮化緊。 有實力證明嘅，點解咧？即係兩年前發生呢個菲律賓嘅人質慘劇啦，咁後來營救之後咪翻嚟香港。其實中聯辦都有去到呢一個機場裏邊咧，包括你講表 現 冇問題嘅，冇人批評，即係佢係即係呢個表現嘅態度係正常啊嘛，係咪先咧？但系佢唔会系主持大局噶嘛，大佬。 唔系，而家就系针对 嗰 阵 时曾荫权啊嘛，大家唔会对曾荫权系唔会觉得有啲咁嘅出事啊。 仲有噶，你听到啊，梁振英最近佢有柄声带嘅，即系我哋都有播啦。佢就话咩话？佢话呢系荒谬点样？ 无稽之谈， 无稽之谈。 笑笑口讲。 嗱，佢话一路都有讲东北发展，立法会又讨论过，点解以前啲人又唔讲卖港啊，又唔讲割地啊？喂，对唔住。因为梁振英在选举后六月份你去这个乡议局演讲的时候你讲中港融合嘛。你自己讲了你不记得了嘛。这有前因后果。 他不是讲了的。即其实譬如王岸燕在两个礼拜前他的村长 call 一些文出来其实他在那时明报不准写得很清楚一连八篇文呢是讲中港融合。 他一直 而家嗰个做法是完全符合他嗰个理念。 是咯咁所以他仲还 唔系 契 机 就作出嚟。我而家直接话俾阿梁振英听佢好似好无辜咁啊。今日佢接受南华早报访问呢由呢排呢就日日去报纸做访问㗎啦。 有策略。 全部有策略啦呢一就做公关㗎啦呢就係。咁由阿谭慧仪访问佢啦大家知道谭慧仪系中联版之入幕之宾啦大家都知啦。 咁你。咁你。咁你。咁你。咁你。咁你。咁你。咁 你。咁你。咁你。咁你。咁你。咁你。 即系你用时不当， 你用时不当， 入室制止啦，或者贵宾啦，系或者友好啦， 友好啦， 我问佢，即系佢成日梁振英嘅问题就系佢成个班子都系第一就系好 bitter， 即系有一个妄想被迫害症，第二样嘢冇自知之明，成日觉得咧啲人系针对佢。但呢个世界冇无缘无故的爱噶嘛，又冇无缘无故的恨噶嘛。喂，有啲人哋针对你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做啲嘢出嚟，佢自己系唔明嘅，即系我哋只系想点醒佢啫。 佢唔明，因为佢扮唔明咧，其实冇理由唔明咧，即系大家就对 你 冇信心，你自己冇自信系咯。 令到人哋惊咗你噶嘛，即系一个人成日偷嘢嘅。啊！你真系你如果嗰个人嚟你屋企，你梗系收埋晒啲嘢啦吓！你上次嚟屋企偷咗我偷咗我台面件水晶， 大班。 今次阿Q仔又嚟，佢嚟我即刻收埋晒水晶佢。 搏你啫，我今日要扮啫， 就扮个反派。 因为佢呢啲咁嘅即系肥良粉嘅集团嘅讲法咧，喂，你梗系针对人哋啦，因为你班勾结外国势力咁，有一个利益集团啦。即系 我谂呢个佢哋 搞风搞雨， 唔系你我又想问下你条仔啊， 政治化， 你估佢哋自己讲呢啲嘢嘅时候咧，佢信唔信嘅咧？ 喂，梁振英都系咁讲啊， 唔系我想问 下你啊， 唔系我知 佢话嗱， 我唔系话佢冇， 好似呢个新界问题呢段，究竟有冇利益集团喺 背后咧？我想 问你啊，作浪啦， 梗有利益集团喺背后，唔系一定有啊，有三股势力喺度噶，大家都知道嘅，呢个一定有，我都帮佢解咗。但系你估，唔系我想问下娇仔啊，你又做分析啦吓。其实当呢班人每一次有咩香港有咩发生嘅时候咧，一定咧牵涉到勾结外国势力嘅。其实我想问你咧，你估佢啲人信唔信啊？ 佢哋信唔信？ 一开始迷惑，点解咧？我点解会迷惑啦？嗱，如果你平时睇左部系咁样讲咧，我啊觉得冇问题，因为佢哋根本系啲党棍系咁讲嘢噶， 佢一定系搞一定个矛盾噶啦， 嗰个定个矛盾咧。但系而家我开始发觉，有啲我个老友识咗几廿年。佢都系同一个论调喎，譬如陈文龙咁样，唔系我开始怀疑啊，即系嗱， 即系你怀疑佢信 嘅。如果陈 讲得多就会信， 即系陈文龙系冇变，都系一个正常学者，即系智慧冇问题之类嘅嘢，咁咪可能我智慧有问题咯，即系我呢个令我引起我怀疑，明唔明啊？我就要睇医生 嗰啲。吓，你怀疑佢信唔信？ 唔系， 你怀疑 即系如果嗰个唔系陈文龙， 不过我就觉得咧就。佢哋都唔信，不 可能佢有任务咧。 系啦，佢制造一个嘅虚假嘅人出嚟， 咁啊要 你都为自己开除 嘅 啫。我就觉得系咁样。 自己嘅智慧，将自己变成咧喺《东方日报》写嘅变成同喺《文汇报》写嘅一样。我唯有咁嘅解释啫嘛。 当日陈文雄同我一齐坐喺港督府门口拯救阿李卓人啊，咁嗰阵时佢又话要去挤提呢个中银。咁佢当年有冇外国势力喺背后驱使去做呢样嘢咧？你可唔可以见到陈文雄帮问啊？ 有啊， 有啊，佢承认。 佢话俾我听系有，因为点解当年配合呢一个挤提嘅运动咧？其实主要嘅 idea 来自边度咧？就来自当年咧，就喺呢个美帝嘅银行里边做紧嘢嘅梁锦松同埋马时亨，佢哋系将啲钱喺中银行里边大批即系调走个大通银行。所以佢系为咗配合啲声势咧，就要号召全港咁做，系真系有嘅，唔系讲笑。 咁啊，嗰啲咪外国势力噶嘛？ 喂， 唔系即 系你啲银行就唔系外国势力。 我知啊，即系啊， 咩银行先系外国势力啊？ 即系你话陈文雄当年自己都有勾结外国势力。 即系如果根据佢个逻辑啊， 根据逻辑， 我而家想问翻佢啊，我而家唔好讲逻辑啊，我想你同 我 老友 一个语调啊嘛。 系啊，你同我老友嘛，我想你见到佢。 所以我咪开始觉得我自己， 唔 系我嘅问题啊，因为喂，我哋应该要反攻自问啦，我哋先唔好怀疑人哋先，我先怀疑自己啊嘛，系我嘅问题，我有问题。 我成日 系我有问， 我成日一路都有问题，因为我知啊。 唔好 咁 混乱啊！ 你问我。 但系班个问题好清楚，有啲人出嚟讲嘢，佢自己唔信，因为佢一个冇灵魂嘅人，佢系因为受到某个嘅一个可能嘅指令，或者某方嘅任务，或者佢自己要假想敌人出嚟去自圆其说，佢系根本不存在 的。即系知识分子最唔好一样嘢咧，好似 Q 仔咧，佢啲朋友啦，或者佢嗰啲咁嘅啊呢啲咁嘅教授啊，陈文雄之流咧，即系知识分子一样嘢，我最睇唔起嘅咧，就是、知识分子因为读得书多。佢哋咧就好识得谂一啲嘢出嚟咧， 合理化自己， 合理化自己做一啲咧，佢知道唔啱嘅嘢，而佢想尽办法可以揾一百个理由出嚟，将佢所做佢自己觉得系唔啱嘅嘢，违反咗个人原则嘅嘢咧，去合理化。呢啲一般咧就是知识分子做嘢嘅， 穷，因为啲未读嘅书嘅人咧就唔会做呢咁嘅嘢嘅， 唔会谂咁复杂， 唔会复杂噶，好简单，我冇钱去抢，佢唔会谂一样嘢啦。因为呢、這个呢间银行剥削人啦，我即系你明系当年嗰啲 系啊， 即系嗰啲激进分子，你明唔明啊？ 啊， 即系佢唔会穷人，好简单，我冇钱开饭， 冇知识谂唔到咁多嘢， 我就抢钱，我抢面包啊，去 supermarket 偷嘢。我为咗冇得食，但如果你俾去到知识分子嗰度咧，佢就我反对呢个剥削啊， 佢咪识搞 资本主义， 反对啲地产霸权啊，我咪走去喐佢， 我劫富济贫啊， 即系呢个就系最令人担心的地方。不过有一样嘢咧，你睇到琴日嗱，我哋真系严肃啲啊 ，Q 仔，你睇香港人有情，嗱，香港人系自发咁样啊，自己去默哀去。去啲唔同嘅地方， 一 嚟 咧， 唔同嘅机构 嚟噶嘛， 去悼念呢、這个唔使政府去发起。 人性喺呢啲情况就会自我去发起。 同埋特别系，你有冇留意到承建灾难嘅报即系报告？头两日咧，其实即系可能呢啲传媒掌握唔到即系真正嘅资讯，譬如话边个系死难者，所以变咗报道唔到个具体嘅内容。嗱，琴日就唔同啦，琴日同今日开始咧，有啲故事出嚟嘅，其实任何人睇到都会好悲。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造成38人死亡的南丫岛海难仍然有15人留医，其中9岁女童徐海莹的情况危殆，而正在玛丽医院留医的港灯员工连家宏情况严重，他的家人透露连家宏已经可以讲嘢，所以心情稍为平复。云南省宜良县山泥倾泻增加到18名学生死亡，一人重伤，另外一人失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并要求民政部和有关的部门提供协助。事发在昨日朝早，冧落嚟的山泥大约16万立方米，压住一间小学和多间农舍。山泥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当局近3000名的工作人员到场搜索失踪者，并且疏通堰塞湖，下游800多名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土耳其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政府派遣军队进入叙利亚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应对叙利亚危机对土耳其安全构成的威胁。总理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并无意图开战，有关的授权纯粹是威慑作用，但他说土耳其有决心保卫人民和边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两国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表示担忧，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土耳其东南部与叙利亚交界的地区，较早之前受到来自叙利亚境内发射的迫击炮袭击，导致5人死亡。土耳其已经连续第二日发炮报复。美国总统奥巴马被指在首场总统选举电视辩论的表现不及对手罗姆尼之后，随即指责罗姆尼不诚实，促请对方讲出政纲的真正主张。奥巴马在丹佛竞选活动发言的时候表示，罗姆尼主张的5万亿美元减税计划其实是倾向有钱人，亦令中产阶层增加负担。另外，奥巴马竞选阵营表示，在下个月6号总统大选之前，策略会有部分的调整。美股做好，上周新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升至 36.7 万，比市场预期少，增强市场对稍后公布的非农业就业数据的乐观预期，带动大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75点，上升80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4点，收报3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10点，收报1461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法国和德国股市下跌，英国股市就微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9%。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十月五号星期五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三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吓。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吓，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郊野广场嘅。睇睇九龙区咧，公主道过海车龙都出现噶啦吓。排翻到呢个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咁过咗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乜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亦有车龙架车龙排翻到呢个骏发花园，新界区嘅隧道吓，咁思瑞出九龙啊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啊排翻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唉，汤房波醉驾之后走去自首，佢啊真系谂埋一边啊吓，谂住自己做嘢先就表示冇做过咩，唔好傻啦系嘛，小弟都讲过啦，去打劫留低咗自己身份证，转头去报失。啊！就话自己冇嘈过贼啦嘛！啊，啲不在场证据唔好傻啦，好唔好啊？嗱，据讲啊，第一个发现死者通知警方嘅人，一半都系凶手嚟噶。嗱，警方点样跟进，小弟就唔清楚啦吓。不过做完汤房波，又做呢个走鬼波，我哋点要你啦？唔该你落嚟啦，好唔好？好，揸紧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顺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呢？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港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港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港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运动声语， 1996年，原本热爱足球的杨翠玲开始接触剑击，1998年成功加入香港剑击青年军，希望终有一日能够代表香港出赛，为港争光。2006年多哈亚运夺得女子重剑对制赛的铜牌，同女子重剑个人赛的第六名。2008年杨翠玲终于能够出战京澳，更成为香港首位参与奥运重剑项目的运动员。今届伦敦奥运，杨翠玲亦有代表香港出赛。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你立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100 民星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吹水万丈居同仁，恭祝目中无人忘恩负义欺世盗名之政客落选。 Eddie Chan 话：全香港有良心的人都撑大班。 Angie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老公。 兔记祝林世英母亲身体健康，支持大班，愿 DBC 继续广播。 Benny and Eva 希望大班及 DBC 各员工身体健康，努力加油。 专线滅虫公司，滅虱滅虫稳专线，包搞掂，商厦住宅一样店，9091-0014。 马鞍山真姐话：我立广告顶住条数，你大大声顶住香港啊！ 马鞍山真姐话：香港要有 DBC，DBC 要有郑大班， 郑大班，真姐真姐支持你啊！ 陈先生陈太话 ：Judy、Peter 在英国用心读书，追求理想，爸妈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 100-100-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00，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00-100-1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在10月2日，即是南丫岛撞船酿成38人死亡、近100人受伤惨剧的第二日，当拯救人员仍然奋不顾身地搜救死伤者，当全港市民都只是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惨剧深感悲痛哀悼之际，有劏房局长之称的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传媒揭发和拍摄到他和家人在马会会所吃午餐的时候畅饮啤酒，然后又带着酒意自己开车接同太太离开，途中仲被跟踪的记者目击和拍摄到他不规则的驾驶动作，包括两度违规设双白线以及跟车太贴险象横生。知陈局长平日是不是都是这样揸车的呢？亦或因为受到酒精影响啊？其实陈局长未做官之前不是这样的，起码他做立法会议员的时候说过自己很重视道路安全，还支持加重对醉酒驾驶的罚则。不信听回2010年12月8号立法会进行的2010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时候，陈茂波议员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言呢？ 我是一个驾驶者，对于道路安全和有其他道路驾驶者罔顾道路安全甚至危驾呢，是看得很重的。我是赞同以严刑峻法来到阻吓醉驾和其他不当的驾驶行为，对别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引致别人死亡的绝对应该予以重罚。 陈茂波劏房局长现在仲涉嫌醉驾，你怎向香港人交代啊？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进入第二阶段，除了第一阶段规定的冷气机、雪柜和悭电胆之外，第二阶段纳入的洗衣机和抽湿机都必须附有能源标签。一级的能源效益是最高的，悭电、悭钱又环保。由现在起买这些电器，记得留意能源标签啦。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67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你不要说我合约那里写明啊，你不要呃人啦、啊、你真是你真是当渔民啊，当我们是湖南那些那个官员讲有什么用，我请晒律师请晒法律专家请晒专家请晒医生说你杨王是自杀。你讲的东西就是一样的，还有一样，你同梁振英根本就同谋合污，就候住我哋嗰6000亿。 今日已经系睇翻你劏房丑闻嘅第67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黎则粉 8:12，陈茂波呢个人呢就言行不一致嘅。点解呢？因为大家睇到呢今日苹果日报都卖啦，话表里不一。点解呢？因为喺前年12月立法会辩论加重醉驾同埋药驾嘅2010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草案嘅时候呢，当时的陈茂波呢就说自己呢有车牌有揸车，平时都会喝酒。不过觉得呢，大家听过的声带啦，就人命始终都是人命，没有人有权呢识夺别人的生命的。 今次你讲到了太痴 痴夺。咁呢就批评呢，如果司机呢贪图一时之快呢，唔理后果，咁样呢醉驾呢就会令人呢受伤或者死亡的。受伤害嘅咧，就唔单止系其他道路使用者，仲有佢嘅挚爱嘅屋企人同埋亲友。而意外夺去嘅，就唔单止系一个人嘅生命，仲有佢身旁嘅人嘅生活同埋人生。所以咧，佢系赞成政府加重刑罚嘅。嗱，如果你听佢咁讲咧，即系话佢支持我慷慨陈词，支持对呢个醉驾加重刑罚。 但系到佢举手嘅时候就唔系咁举噶咯。嗱，立法会议员好多呢啲人噶，讲一做、哦、做一做噶。 建制派好多时都系咁。 嗱，嗰个陈茂波咧，原来咧净系针对性咁批评当局加重危险驾驶嘅刑罚太轻，调整幅度唔够果断，就唔能够反映涉及危险驾驶交通罪行嘅严重性。对于郑家富啊，当时嘅啊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啊郑家富议员咧。提出嘅修订呢，咁郑家富提出咩修订呢，就是要进一步延长酒后驾驶嘅停牌期。即其实呢那个当日嗰、那个议案呢，就是关于啊危险驾驶嘅交通罪行嘅严重性。咁郑家富修订嘅，修订系咩呢，佢加埋落去就延长酒后驾驶嘅停牌期。陈茂波呢当时就话郑家富修订罚则过重。嗱，佢认为郑家富嘅修订重咗头，认为只要加重由醉驾，即系你醉酒驾驶啦，导致危险驾驶嘅刑罚咧就足够噶啦。即系话饮咗酒揸车，而咧又冇意外咧，就唔应该加重刑罚。佢系唔赞成嘅，咁啊白我就唔支持阿郑家富修订嘅。咁啊到修订表决嘅时候咧，佢就行鬼咗去嘅。 嗯， 嗱。咁你諗下啦， 根據而家嘅法例呢，醉駕嗰個懲罰係咩呢，就三級制嘅。第一級呢，如果呢即係每100毫升裏面呢個呼氣裏面呢血液或者尿液裏面呢酒精含有嘅比例呢，如果第一級係分別如果超過22個微克或者50個毫克或者67個毫克嘅酒精呢，第一次定罪呢就停牌半年，再定罪呢就兩年。如果第二級呢就是分別超逾35微克或者80毫克或者107毫克的酒精呢，就第一次停牌一年，再定罪就是三年。第三級就是超過66的微克、150的微克和120的毫克酒精呢，首次定罪就是兩年，再停牌呢即是再犯就是五年。 嗱，阿鄭家富修訂呢就要求將呢啲罰則加重嘅。咁但係當時嗰個動議呢就是咧，净系讲危险驾驶嘅罚则咧要加重嘅。咁啊，你如果大家听咗陈茂波嘅慷慨陈词咧，关于醉酒驾驶嘅危害咧，唔单止咧啊车死人，仲你害埋好多啊无辜嘅人。嗱，咁你以为梗系支持郑家富嘅修订啊嘛？但系佢完全唔系嘅。佢话唔系，只系咧佢支持嗰个原动议。原动议咧就系话，如果饮醉咗酒或者其他原因咧，导致危险驾驶，危险驾驶罚则就要加重嘅。佢净系支持嗰部分啫。对于醉酒揸车咧，如果冇造成危险驾驶咧，就佢唔支持嘅。 呢个咪有先见之明咯，佢。 因为佢知道自己会啊嘛。 佢有先见之明。 因为佢都有讲，佢都有饮酒。 又系几诚实啊？ 当日佢就冇讲到话佢饮完酒揸唔揸车嘅，佢净系话我有车牌，我有揸车，我亦都有饮酒啊。但咧佢就冇讲到咧，原来当日佢冇讲一样嘢咧，其实我饮咗两杯我都会揸车嘅、啊，但我揸车咧未必一定对道路构成危险，所以咧如果俾人拉到咧吹波仔嘅话咧，你就唔好重罚我，即系你明唔明啊？佢当日已经知道咗啦， 所以我话其实阿 就呢、是、个佢系嗱，你呢啲下意识 睇系可以参加呢个啤酒大赛嘅，即系冠军。 唔系你可以睇到一样嘢咧，佢知道自己咧。啊，即系呢个可能系佢习惯嚟嘅，佢饮咗两杯都去揸车嘅， 都会揸车嘅。 啊，即系你已经知道咧，佢嗰个驾驶嘅习惯。嗱、嗯，咁、啊、今日讲陈茂波都多余啊，老实讲，劏房你又奈佢唔何，醉酒揸车你又奈佢唔何，冇嘢噶。呢因为佢有梁振英揽啊嘛，问题就系话梁振英可以揽得佢几耐咧？啊！我真系 冇用嘅，点解咧？即系你而家去到咁今时今日咧，咁嘅境地咧，你根本咧就系即系与民为敌嘅，明唔明啊？咁佢好惨嘅嘢，因为点解咧？其实即系自从佢唔肯落台之后咧，呢、這个唔系偶然嘅，好明显咧，一传媒成日派狗仔跟住佢噶啦，24小时全天候监察噶啦。嗱，而家多一样嘢咧，全港市民都会做埋呢样嘢嘅。佢真系喺公众地方里边咧，佢真系要行为要检点啲。如果有啲咩行差踏错，一定有人报料，一定出事，你信唔信啊？就系、是、咁简单啫嘛，就系、是。 所以咪有啲帮佢嗰啲人就话：，喂，做官都有私人生活噶，做官啊，走去马会同啲屋企人啊，食个自助餐啊，食咸猪手饮两杯啤酒啊，有咩咁大件事啊？咁所以有啲人系咁谂嘅。 孤立件事梗系冇问题，边个唔准你饮酒？ 系啊，好话做官啊，都唔应该我哋对咁苛刻噶。啊，同埋第二样嘢， 冇人话唔准你食咸猪手，冇人唔准 你拉到 啤酒啊，大佬。 佢就话啦，你拉到去咩？佢有醉酒驾驶咩？有吹波咩？ 系 吹波波咩？而家 系都啱啊！ 而家就系吹波波，而家 讲法治精神啊嘛，咁系拉唔到， 系拉唔到噶。咁但系作为一个官员，你作为一个问责嘅官员，你已经以身试法啦嘛。你饮咗酒就揸车。嗱，饮咗酒去揸车就系以身试法啦嘛。 网民有智慧嘅，有艺员咧，欧锦棠咧，知唔知边个？即系扮李小龙嗰个咧。 系 佢喺网上写咧，佢讲得啱啊。佢话香港咧啲警察就查唔到噶啦。如果呢件案件咧，即系我哋敦请呢个祖国帮忙啦，即系揾呢个湖南公安局咧去查就一定得啦。因为点解咧？湖南公安局咧就死咗人咧，烧埋尸咧，佢都可以咧就查到咧，即系嗰个人死之前咧其实系自杀嘅。咁李王仁事件咯，咁即系话死咗都系查到。 如果嚟我，你揾我，唔系你揾我都得，我咪捉住阿陈茂波去马会，最多我请佢食咸猪手，请佢饮啤酒嘅，请完之后即刻就吹波咯。 喂，但系咁就有得拗喎。你用翻黑州求剑呢个故事，佢可以话因为唔同嘅时间里边咧，嗰个身体状况唔同噶嘛。 咬乜都得，呢个我帮佢咬，但系都可以有个，即系啲起码有个指引啊嘛。即系有个唔系指引啊，起码有条界线你可以睇到嘛。嗱，你真系食得咸猪手，嗱饮咗两杯啤酒，隔咗二十分钟，我当你系啦，即刻吹波俾我睇下啦。啊，咁如果真系过咧，咁你冇得咬啦，系嘛？如果喺个界线度，你都有问题啦。啊！但系问题最终嗰句都系饮咗酒唔应该揸车， 佢都拗到嘅，真系佢要拗都拗到， 佢拗乜都得嘅。 你等于而家其实人哋报纸写明咧，做个测试啊，同一样饮一杯咁嘅啤酒，二十分钟咁系咯，佢咪咁拗。 我要揾翻佢啊嘛，佢揾翻佢。我要揾翻佢个 body 啊！ 咁咪 我唔好佢，我要揾翻个 body 嚟试啊！咁咪拗就系唔同时空个 body 嘅分寸唔同， 同一日咯，同一个咪同一个时间咯，晏昼十二点咯，又唔好夜晚黑，又唔好朝头早咯。 有得拗噶，真系 唔系即系 上昼大便同夜晚大便都唔同可以系咪先？ 叫就如果要拗乜嘢咧？ 咪咯，即系可以。 但 系 起码如果佢想去做呢样嘢，嗱咁样样就叫公道啲，即系起码嗱，我俾你试啊，我唔介意啊。啊！你大班嗱，我同不如咁啦，我哋一阵揾一个女陈茂波有冇人可以阿辉哥啊查到阿陈茂波个体重啊同埋高度啊，我揾一个类似咁嘅人，我咧请佢马会饮完酒就吹下波波， 唔得嘅，你咁嘅体能唔同噶嘛，始终 唔紧要，咁你唔系 佢个肝唔同噶嘛， 我哋有 bench 嘛，肝唔同啊， 入嗰个酒精咪佢唔系就睇个肝嘅，你入去抽入去酒精入咗个血嗰度啊。啊！直情要试下咯。啊，如果要试用乜嘢啫，就唔系话佢走去差馆自动投案。我又问佢投咩案？嗱，其实如果应该投案咧，嗱，如果系一个负责任嘅人啊，唔好讲官员添啊，佢如果要去做呢个姿态，佢要去差馆咧，佢就唔系讲醉酒驾驶，因为嗰个真系打死狗揾笨嘅，直情系当全香港人系笑话嚟嘅，侮辱全香港人智慧，已经侮辱咗警察局嘅智慧啊！佢应该就系投案咧， 警力咯， 就唔系。话我有伤过伤线，嗱有人影咗，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需唔需要接受检控？嗱咁就公道啦，净系讲过伤线嗰样嘢，嗱嗰样就冇得拗噶啦，你咪直情去投案咯。 一样嘢，佢可能真系有呢、這个即系造成呢个伤害，不过咧就可能车死只蚁咯。 嗰啲唔好理啦，蚁好难车死嘅，啲车胎又碌，啲车胎又冷嘅，叫仔 啲问得啦， 蚁车唔死嘅，叫仔 ，OK， 曱甴就可能会车死，佢嘅蚁车唔死嘅，佢会跟住碌转嘅，因为啲碌咧有纹嘅，除非叫仔嗰个车系光头胎嚟嘅，光头胎都未必车死， 光头胎系办法啦，咁就即刻办法啦，光头胎 唔系真系可以系咁样试嘅啦，其实如果阿陈茂波即系一个负责任嘅人，我都唔好讲话官员，而家俾人影咗相。登个报纸引起社会咁大争议，你可以去警察局去个交通部就话嗱，醉酒嗰样嘢就冇得证明嘅，因为已经隔咗两日啦。但系咧，我俾人影咗相，我过咗双线嗱，我需唔需要接受检控或者调查嗱？咁我仲有少少尊重你，但系而家佢唔系啊嘛，娇仔，佢净系去差馆话我饮醉酒啫嘛，有人话我饮醉饮酒揸车啊嘛。 嗱，不过讲关于咧，即系网上嘅证据影咗张相啦，咁其实真系判个案噶，大家应该记得咧，即系早前咧， 喺2011年11月29号， 今日好耐嘅，即系旧年咋，旧年年尾嗰阵时候，咁啊有个父亲咧，就可能即系可能好锡个仔啦，将个 十一月中咧，即系中咧，就因为咧 嗱两公婆啊， 系嗰个谭文志， 两公婆一齐告啊， 系啊， 嗱就告佢咩咧？危险驾驶同埋疏危险驾驶，你知判咗几耐？ 两人被罚停牌半年，并且就判罚咗呢个社会服务令 160个钟， 一百六十个钟啊！咁啊，嗰对夫妇即系分别都系好年轻嘅，32岁同27岁。 琴日咧，点知即系咧喺11月28号咧，即系判刑之后咧，啊两个人咧再俾个裁判官传翻翻个法庭度。 嗯， 个法官话应要啊，个法官认为自己判得轻啊，要复核个刑期啊。原来个裁判官判刑嗰日咧，用咗超过1个钟头解释危险驾驶咩叫危险驾驶，就唔记得咗咧。原来根据法例咧，佢应该判嗰两个人咧加埋一样嘢，就接受驾驶改进课程啊。咁啊官咧就判佢咧喺佢哋复牌之前咧需要参加咗呢个课程。如果唔系个牌咧，就唔会攞得翻噶啦。 其实有关呢、這个即系醉驾咧，即系或者饮酒之后驾驶，即系警方执法就好严啊。就啱啱有单新闻咧，即系呢个太阳报即系就报道嘅，香港华人会计师工会以前嘅会长阿陈美宝咧，就因为揸架车咧经过呢个皇后大道东嘅时候咧， 我身边冇事噶， 冇事系啊，但系拒绝咧就系接受呢个吹波波啊嘛，都系拉翻去嘅。 嗱、那个问题就系咧，而家陈茂波咧，嗱一样嘢咧，警方咧睇系咪香港一条法例，系咪做官嘅一条法例，做市民嘅一条法例，所以而家有啲的士司机咧，啲组织已经出嚟讲啦，话佢饮咗酒揸车系唔啱嘅，陈茂波， 嗯， 啊，亦都有人话，喂，警察如果俾人个揭发佢啊饮酒揸车咧，系革职嘅，咁所以咧就认为陈茂波咧系应该面对嘅。佢今次饮咗酒之后揸车，仲有佢过双白线嗰样嘢。其实佢既然自动投案咧，嗱，我就觉得警察咧就责无旁贷啊，以示公道咧，就应该即刻调查佢。既然佢自投罗网啦， 嗯， 就应该攞翻嗰个录影带出嚟，嗰、那个摆喺上网噶啦，照片又有啦。喂，你跨越双白线，咁系咪应该提出检控咧？喂，我觉得而家警察部咧、交通部咧系需要向公众交代呢样嘢。啊！至于系咪饮咗酒揸车嗰啲已经死无对证嘅，嗰、那个系一个政治嘅道德嚟嘅，嗰、那个系佢个人操守嘅问题，同埋佢责任嘅问题。佢厚颜无耻嘅人就佢自己搞掂佢啦。但系过双白线咧，啊就冇得倾噶啦。嗰单嘢就一定要，即系起码警方要调查，调查之后咧要向外公布究竟需唔需要检控。啊！呢、這个就一定要做啦。 不可惜佢啊，唔系呢个天主教徒啊，就系基督教徒啊。如果天主教徒咧，都一定有人知嘅。就去告解的时候，个神父会知道咯。 佢未必去告解噶嘛，用天主教。 唔系天主教徒通常比较诚实啲嘅、啊，因为告解，即系告解呢个作用就系俾你去。 陈茂波通常咧，对唔住啊，就我唔理佢信咩教，我唔侮辱宗教，但系陈茂波咧，通常系唔诚实嘅。 唔系佢哋基督教冇呢个机制啊嘛，即 系 告解 嘅机制。就算系信天主教，我都话俾你。 唔对唔对， 通常不诚，唔系啊， 佢 通常不诚实啊。因为我讲陈茂波 系机制好啊嘛， 唔 系， 但 系 佢通常不诚实啊嘛。咁你做官有机制噶嘛？呢、這个人系不守规矩噶嘛？你大家都知陈茂波啊，而家就唔系叫汤房波，而家叫吹波波。 咁我哋咪应该建议，即、就、系、是、梁振英，即系整翻一个。即系政治告解嘅机制咧，每日咧即系抽啲时间叫每一个 官员。我唔使做嘢啦，太多嘢要告解啊！对唔住啊，娇仔，你唔好喺度添烦添乱啊！个个人都咁多罪孽在身嘅，佢哋点嘥几多时间要告解啊？啊！ 咪起码老细知道你唔好累我啊，大佬啊！ 唔系、 啊，你唔好做啲累我。 而家佢老细带头咁呢样嘢系吓，即系你啲叫物以类聚啊嘛。啊啊 ，Q 哥， 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咯。 嗱，如果有听众有兴趣讨论呢样嘢咧，当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1。嗱，另外阿辉哥咧，我哋琴日揾咗警察公共关系科噶嘛，佢当然冇回应你啦。啊，你可唔可以今日再追佢咧？就再用书面咧，电话唔掂咧，用书面提出质询。陈茂波跨越双线嘅事件，佢哋系咪进行紧调查咧？啊，佢需要乜嘢证据？啊，先至可以检控嘅陈茂波，或者先至可以启动调查嘅机制咧。嗱、啊，咁啊，陈茂波已经投咗案啦，去咗差馆啦。既然有人自投罗网啦，咁点解唔可以进行调查咧？咁又问下警方，系咪佢哋有冇试过过去？譬如我哋正话提咗案例啊，嗰、那个投文字 D 嗰度，啊，投文字 B 嗰度啊，啊， 已根据网上边 Facebook 嘅照片进行调查，作出检控，亦都令到当事人定咗罪。咁喺呢单案陈茂波事件上边，又系咪派咧？啊，适唔适用咧？嗱，阿辉哥唔该你啊，即系我哋最紧要咧就话，喂，你警方而家唔系陈茂波事件咁简单，你要俾人睇到。你執法是嚴明的， 不是刑事恐嚇都會拉得的，你知道網上真的亂咁噏嘅啦，又話要即係有時刑事恐嚇人哋啊，又話強姦人啊，殺人啊， 嚴明公正嘅話 拉得㗎，唔 係啦，咁你嚴明公正，你證你警務處咧就要俾人睇到你一條法例啊嘛，係一把尺噶嘛，你明唔明呢樣嘢反而重要啊？就唔係陳茂波啊飲咗酒揸車，跟住過雙白線，跟住懟住人哋噶啊學神。唔系净系呢样嘢啊嘛！你要警方，你而家就要俾人睇到，我哋香港系法治嘅，我哋香港咧系一条法例嘅，高官犯法同的士司机犯法冇分别。 咪真系犯法？判过啦，你记唔记得旺角市有一单咧，俾人 YouTube 影到咧，有个小巴即系行上呢个人行人道咁啊，搏懵爬头啊嘛，影到咪真咪告到咯。 咁所以咪就係囉，咁所以咪咁嗰陣時喺警方咬一樣嘢，就有人挺身而出攞啲片去投案㗎嘛。咁係咪需要呢？而家就問佢。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造成38人死亡的南丫岛海难，仍有15人留医，其中9岁女童徐海莹的情况危殆，而正在玛丽医院留医的港灯员工连家宏现时情况严重，他的家人透露连家宏已经可以讲嘢，所以心情稍为平复。云南省宜良县山泥倾泻增加到18名学生死亡，一人重伤，另外一人失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并要求民政部和有关的部门提供协助。事发在昨日朝早，冧落嚟的山泥大约16万立方米，压住一间小学和多间农舍，山泥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当局近3000名工作人员到场搜索失踪者，并疏通堰塞湖，下游800几名的居民就要紧急疏散。美国总统奥巴马被指在首场总统选举电视辩论的表现不及对手罗姆尼之后，随即指责罗姆尼不诚实，促请对方讲出政纲真正的主张。奥巴马在丹佛竞选活动发言的时候表示，罗姆尼主张的5万亿美元减税计划其实是倾向有钱人，亦令中产阶层增加负担。另外，奥巴马竞选阵营表示，在下个月6号大选之前，策略会有部分的调整。美股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75点，上升80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4点，收报3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10点，报1461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法国和德国股市下跌，英国股市就微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78%。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咁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华润大厦，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排翻到维园落桥位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两兄弟依然都系车多噶，去到管道口大家都要拣风噶。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长咗好多啦，去到上环消防局嗰边。另外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都比较车多噶吓，好，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噶吓， 咁啊，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红磡龙尾就骏发花园，车多铺满一阵啦。新界区狮隧出到九龙方向，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到石门梅旋处噶。唉，走鬼波啊，真系多事干啊！讲真啦，以后佢出出入入啊，都好多人夹住你噶啦。啊，咁你落台当然冇事啊。喂，唔使怕，我落咗台大把嘢捞噶嘛。诶，可以去积分局啊，教人起劏房啊，咁啦。又或者去啲财经大会度教人投资劏房都得啊。啊，而家仲劲，可以卖下呢个啤酒广告。啊，得闲饮啖劏火啤，有冇醉都可以揸车。又或者左摇右摆，唔使怕，你拉唔到我醉驾。哎，真系咁多谢你啦吓。好，揸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1996年，原本热爱足球的杨翠玲开始接触剑击。1998年成功加入香港剑击青年军，希望终有一日能够代表香港出赛，为港争光。2006年多哈亚运夺得女子重剑对制赛的铜牌，和女子重剑个人赛的第六名。2008年杨翠玲终于能够出战京澳，更成为香港首位参与奥运重剑项目的运动员。今届伦敦奥运，杨翠玲亦有代表香港出赛。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同学仔走入动物世界，又影相仲攞埋奖，点解佢哋咁呢？由而家到11月30号，去 City Walk 全新天地一楼嘅全新艺廊，喺永不放弃同学仔嘅体育精神快拍无限分创意大赛2012参赛作品展，你就会揾到答案啦！10月份逢星期六日仲有创意保育工作坊添，仲唔快啲约埋你嘅同学仔嚟全新天地一齐分分分？想知详情就打嚟39265700啦！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揀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Jackie 话：人人有公开，大家唔使哀。港有 DBC， 冇人会无知。 阿 James 100%支持 DBC。 Camel 话：郑大班继续努力，唔好放弃。 庄小姐支持何国辉、夏佳妮、郑大班及全体工作人员。 100%支持 DBC， 宝宝祝愿 DBC 全体员工身体健康。 尹慧文100%支持 DBC， 100%支持节目主持人。 蔡先生祝 DBC 继续为民发声，还声于民。 吴淑华撑大班，祝你手术成功，身体健康，各位员工加油啦！ 吴淑华支持大班，支持各位 DJ 员工加油努力。 海洋保险全力支持 DBC， 不随便不敷衍，海洋保险。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价。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哪些个案成立，怎样证明属实，整个调查过程又是怎样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的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午3点20分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和提供节目重温。 屋宇署有通知要验楼同验窗噃， 我哋座楼仲几新净啊！ 强制验楼验窗计划已经实施，30年或以上嘅私人楼宇要强制验楼，10年或以上嘅就强制验窗。 屋宇署会陆续通知有关业主，业主必须委任注册检验人员验楼及合资格人士验窗。 验咗都好，咁至至得， 心安理得啊嘛。 咁我哋上屋宇署网站睇下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黎则粉。 早晨，早晨。今日林毓华咧，因为朝头早咧系有嘢做嘅，咁夜晚黑啊，十级自由风咧，佢就会主持嘅今晚吓，咁就话俾大家听。咁啊，嗱，我哋就啲啊听众咧就嚟自五湖四海，周咩人都有嘅啊。咁可唔可以提供一啲资料俾我哋？我边度可以揾到一部吹波波机咧？我都想攞一部咧， 你自己试下， 你做测试。唔系我哋自己做个测试，揾下。我走去马会买啲啤酒翻嚟，话揾十个同事啊，每人饮兑两大杯嘅。 我一杯都唔得啦。 临放工前咧， 我一杯肯定就 放工前先会饮下。如果唔系影响我哋工作， 我唔准试。 唔系咁，你都要时间要吹啊。 我想我要揸车啊。 我一咁我车你咯，你唔好揸咯。嗱，我试过一次咧，朝头早翻工咧。就俾人截停咗咧，吹波啊！咁跟住个警察咧，皱埋眉头望住我，佢想话俾我听咧，朝头早六点几，你做咩饮酒？其实我喺度朗口水，你知啊？我冇过，我冇过，但系就有酒精含量啊嘛。 啊，你咁早饮酒？ 我饮朗口水啊！ 我系朗口水嚟嘅。 你咪有酒精噶嘛？ 漱口水。 咁佢 唔系饮酒。 佢皱埋眉头望住我。 你饮酒。 系我又皱埋眉头望住佢。 佢闻得阵味。 咪睇到啊！即系有含量，大家超标，超标俾人拉咗啦。 但系呢啲 有排解围。 真系饮酒 嘅。有酒精含量噶。啊，即系嗰啲朗口水。 但系唔喺血液里边噶嘛？ 唔系，咁咪吹气啊嘛，吹波嘛，唔系验血啊嘛。OK， 咁所以咧，其实咧，你饮咗啤酒。啊！你话坐几多二十分钟冇用噶？我嗰日系攞完口啊！我揸车揸到嚟呢个香港仔都差唔多十几二十分钟啦。 唔系，你讲得清楚啲，人哋约你饮咗酒之后朗口，你其实冇饮到酒， 口水啊、 你纯粹系朗口嘅，朝头早起身 啲朗口水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你话饮完两大杯啤酒，而个酒冇酒精含量嘅，就唔好拗啦。呢样嘢佢都冇拗，佢只话拗一样嘢就佢冇饮醉啫。但系饮酒揸车就系唔啱嘅嗱。如果有听众咧，啊可以提供咧，边度可以揾到部嗰啲吹波波机咧？就唔该你一系打电话嚟，一系就啊摆上我哋 Facebook 啊，话俾我哋听，咁我即刻去揾啊嘛。咁我哋都可以做一个测试啊嘛。嗱。讲翻呢个洗脑教育啦，娇仔嗱，教育局去年咧就住德育同埋国民教育课程指引咧就咨询过公众嘅，其实做过咨询噶， 系啊， 但一直以嚟咧都唔肯公开过千份意见书嘅内容。嗱，我苹果咧嘅记者咧就同教育局咧周旋咗两个几月，嗱呢个苹果就今日嗱佢有报道咁讲嘅，而且咧仲要用埋呢个尚方宝剑，咩尚方宝剑咧？就呢个公开资料守则。要求披露资料，直到申诉专员公署接受咗苹果啊嘅投诉之后咧，局方先至公布嘅资料。咁教育界就话呢个咨询问卷咧啊，充满咗一啲引导性嘅问题，又漠视反对情意评估呢啲嘅意见。咁就咧话政府扭曲民意，就亦都引证咗呢个假咨询咧嘅过程咧。千疮百孔，咁啊应该咧 做呢个调查嘅边个？ 立即撤回呢个指引，平息民愤就要去撤回啊！仍然咧要求撤回啊！咁你又知啲咩咧？ 唔系啊，咪报纸报道嘛，负责呢个咁嘅研究啊，咪就系 张国华咯， 就嗰张国华咯，咪上一次即系打电话嚟，即系 佢问我啊嘛，我仔喺边度读书关你咩事啊嘛？公务员啲仔读书喺边度读书关你咩事啊嘛？ 佢严格嚟讲咧，佢就唔系公务员嚟嘅， 佢唔系公，同埋佢自己当咗自己公务员， 当咗自己公务员。咁但系呢个又系会点？又系会点？ 都系民主党嘅， 又是民主党，又是呢个新力量网络，啊，真的蛇鼠一窝，都是讲，即系讲真。 嗱，原来教育局咧，去年喺五月到八月咧，就住呢个课程咧，咨询咗公众嘅。咁苹果喺七月底咧，就引用咗个守则，啊，即系呢个公开资料守则，要求教育局咧披露嘅咨询结果。教育局咧就三度以需要翻查多项纪录咧作为一个理由，而拒绝提供。直到苹果上个月20号呢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教育局违反守则。咁而呢个申诉专员呢係受理呢个投诉嘅。咁琴日终于呢丑妇呢都出嚟见家翁啦。咁，呢就 係呀， 就公布咗就公布咗呢喺网上面呢公布咗呢啲资料嘅。就公开咗嘅， 系绝对，譬如有87% 人咧，系唔应该，即系呢一科唔应该打分啊！其实啲人最惊系打分，打乜鬼嘢分咧？我唔觉点样打分嘅，即系包括就你见到国旗升起嗰阵会唔会喊咁？ 嗱，咁啊，教育局嘅首席助理秘书长咧，张国华咧，其实喺今年四月咧就曾经讲过咧，咨询期间92% 嘅小学同埋79% 嘅中学，即系超过啊。大部分人啦，都系赞成推行呢个国民教育科嘅。而呢个局长吴克俭咧，七月底同埋八月底咧，亦都讲过咧，家长担心嘅教学内容咧，只系占个课程3%，一好少人嘅啫。咁60%+嘅意见书咧，就支持推呢个国民教育科嘅。不过嗱，佢哋讲系咁讲。昨日终于被人踢爆了，局方昨日公布的咨询意见分析的文件呢就根本没有这些数据的，就不知道这些所谓大多数人支持的数据呢在哪里抽出来的，即是呢是不是跟这个咨询有关的，跟这个即是咨询有关的。那么教协的教育研究部的主任呢张瑞辉就质疑说了，咨询结果就反映了教育局呢扭曲民意，例如什么呢，超过90%的学校是支持普世价值，但是呢他呢就将它扭曲了，就解读成为呢赞成推行这个国民教育科。咁跟住呢个老张又话呢，成份问卷呢是充满了引导性的问题，根本好难不同意民主啊人权啊这些基本的理念，但是就不等于呢这一科的实践嘛，即是明白他用一些呢即系完全啲题咧，系作出嚟有引导性。 其实而家佢 即系问你使唔使食饭？你要唔要食饭？人使唔使食饭？你一定话要噶。跟住冇讲到嗰啲饭咧，系有毒嘅。 喺个逻辑度跳一步，点解咧？你要食饭，但系其实原来佢最后结论就系你要食中国米咯。佢意思系咁啫嘛，其实。 嗱，咁啊，教协嘅教育研究部主任张瑞辉咧，就进一步质疑啦。佢话咨询结果反映咗咧，佢系扭曲个民意嘅。而扭曲的民意呢就因为30%+的学校呢其实不赞成利用描述性的评语来评估学习的进度。但是呢个指引呢仍然坚持评估情意的表现，用描述评语呢是必然的方法，又不走一甩的。即其实呢原来呢他这个咨询得到的结果呢就同教育局嘅官员包括局长走出嚟话大部分中小学都支持呢，其实就假嘅。即係又喺度做假。 喂，但你根据吴克俭嘅逻辑佢其实又啱㗎喎。因为点解啦，譬如你有90,000人上街，咁佢都话全香港啲家长学生成100,000，咁你即係1/10啫。佢相信大部分嘅人呢其实都支持推行国民教育㗎嘛。佢思维嘅逻辑係啱嘅。即係用佢惯性嘅諗法係咁样。不过我想讲一点呢，其实佢哋完全系勾晒，点解咧？嗱，今次成个国民教育咧惹个风波咧，就因为出咗个教材，所谓中国模式咁啊。咁啊，大斌，你知唔知道？而家你中国模式啊，大陆都唔讲，知唔知？ 呢个一早知啦。 唔系啊，最新啊， 啱即系又话啱啱。 唔系最新啱啱咧，因为就嚟开18大啊嘛，即系国内嗰啲智囊团已经向呢、这个即系国家改革委员会呢边建议，因为我哋唔好再讲中国模式嘅，因为而家中国模式开始唔掂啊，而家不如改咗个名叫做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冇所谓啦，因为中性啲啊嘛。咁你行啲咩道路唔关人事啊，每一个人就自己嘅道路啊，就唔系一个模式啊，变成系全世界典范啊嘛。所以佢哋连推行国民教育都唔知道咧，你嗰度出得嚟咧已经系转咗啦，唔好再讲中国模式啦。而家就连国家都唔讲啦，开始讲中国道路啊。 其实讲中国模式呢样嘢咧，就主要咧因一个国家嘅经济发展蓬勃。 财大气粗嘅时候咧，就讲话嗱，我呢个咧就我哋嘅模式，呢、个模式咧就要你全世界嘅人去学，因为我经济发展咧蓬勃 啊，即系唔系话系美国佬 先掂。其实呢样嘢咧，其实日本仔试过啦， 日本仔 日本模式当年美国佬同好多美国佬吹嘘噶， 唔系系啊， 美国佬仲要 哈佛大学都教噶，唔系 嗰啲车厂啊，飞机厂啊 ，management 啊嘛， 嗱佢有啲好嘢噶，因为而家啲飞机厂、车厂将嗰条咧生产线咧。就改咗做日本模式嘅，跟呢个 Toyota 嗱，佢呢样嘢系点嘅？因为我最近去个波音咧，佢都系用咗呢个模式，将个生产线咧，将嗰啲做规划啊，嗰啲全部啲人搬咗去生产线嗰度咧，同埋分组嗱，佢有啲模式系点嘅，但系最终结果咧，都系推翻咗日本模式啊嘛。 因为点解咧？即系当年嚟讲个所谓日本模式，主要系管理嘅模式。咁因为喺八十年代嗰阵，日本最威嘅全世界经济啊，即系等于佢自己喺大陆 嗰阵时用几亿周围买个买嗰个咩，买嗰个买嗰个买嗰朵咩太阳花，你记唔记得？ 大企业都系日本仔啊嘛，啲银行 去美国啊，周围去收购啊，阿 Sony 啊收购咗呢个电影公司啊， 所以外国啲管理咪研究佢咯。啊，原来日本仔咧，因为佢嘅文化咧，即系嗰个管治文化咧，即系好服从性高嘅集体主义，咁佢歌颂佢呢种咁嘅即系管治模式啦。但系中国其实系。冇呢样嘢噶嘛？中国，中国只系话俾你听，嗱，我系用呢个国家大力投资，占四成， 咁咪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所以掂咗啦，咁样， 同埋亦都有地下经济， 佢又有 计划经济，又有地下经济活动啊嘛，个人咧有个小金库噶嘛，由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地方政府，去到企业，去到个人，每个人都有个小金库噶嘛，咁呢样嘢点样可以叫做模式？ 唔系，但系香港嗰啲。所谓自己分子包括嗰个国师阿叶国华啊，咪个礼拜喺港台度吹咯， 吹中 国模式啦， 啊，而家仲吹紧啦， 我唔成日听佢吹，我唔知有冇吹，即系攞翻你揸车嚟啫，一拧开，我听佢讲就笑死人，呢啲咪就系香港嘅，即系所谓自己分子里面吹呢样嘢啦，而家国家都开始已经唔讲啦，大佬，国家都知道自己衰咗啦，仲讲咩国家模中国模式啫，根本就冇呢样嘢，即系呢个模式根本就唔可行，即系只系一个特殊嘅。历史社会空间之后咧，你无端端就好似发一笪地，跟住后遗症咪嚟咗而家。你系印银纸系谷大嘅经济啊嘛，大佬你印四万亿嘅人民币啊嘛，而家有排找数啊而家。 嗱，而家咧讲到经济咧，新嘅立法会咧，嗱而家选主席啦，啊啲委员会啊嗰啲而家大家啊争凳仔啦，就唔使讲啦。一个议会永远都系人多虾人少嘅，咁你人多虾人少咧，咁你曾玉成要选主席嘅，而家梁家杰挑战佢咧，其实挑战系好嘅，因为我都当年咧，我做立法会议员咧，我哋都民主派都，我唔记得我哋揾边个出嚟咧挑战啊范徐丽泰嘅，个挑战嘅结果咧就系大家有个辩论啊，你明唔明啊？就起码喺个议会里边有个辩论啊，即系佢要啊辩论点解我要做主席。嗱，而家曾玉成已经走出嚟讲啦，佢会剪布嘅，佢会继续剪布嘅，即系你拉布啊，同埋喺议会嗰啲粗暴嘅行为咧，佢会跟足呢个议事规则俾佢嘅权力去执行嘅。啊， 咪阿曾玉成实选到嘅，点解？ 实选到都唔使讲 嘅，唔系净系呢样嘢，你唔记得咗？ 因为而家得梁家杰同佢争嘅， 唔系净系呢个问题啊， 有乜可能？ 我想讲一样嘢，佢点解琴日或者前日跳出嚟接受电视访问里边咧？就开始话人哋洗脑啦，即、就、系、是、批评我哋呢类咁嘅电台啦。喂，呢、這个系宣言嚟嘅，明唔明啊？ 呢个其实佢已经咧，成喺选举嗰度咧， 系个选举嘅政纲嚟嘅 campaign， 中央政府交咗心， 系啦，交心啦， 即系话嗱，你俾我做主席啦。佢讲两样嘢， 我担保一定会剪布。 唔系，讲两样嘢，大家要知嘅嗱。佢讲嗱，佢好重要啦。喺选举之前咧，佢走出嚟咧，企硬。即系喺个意识形态度企硬，首先就话就批评呢班人啊，即系政治化啊，洗脑啊，啊而家倒翻转头话你啲人洗人脑啊嘛，你就话国民教育洗脑，我而家话你啲电台节目主持人啊，你呢班友去洗紧人脑啊嘛，但系佢啲逻辑系唔掂噶嘛，因为国民教育洗脑咧，你就要喺个课程里边监啲小朋友接受啊嘛，佢冇得选择。 请问有样嘢系 电台咧？ 自由选择咁，你唔听咯。 电台就我而家就讲，电台可以听噶嘛？而家即系唔系？如果监人听 DBC， 我发达啊！我都想洗脑啊！即系如果你有一条指引咧，即系所有成年人，全香港成年人，第一一定要拥有一部数码收音机，呢个第一啦。第二，每人每日咧，起码要听30分钟节目。 咁我发达啦。 咁佢喺如果佢话英国系 BB， 如果香港系 BBC 模式就得喎，因为所有英国人都要逼住一定要俾钱。 佢都可以唔听， 可以唔听，但要俾。 但问题系嗱，佢都冇得拗噶。呢个世界就算北韩啊，都冇监你听嘢噶。所以咧，曾玉成呢啲歪理咧，我见识得多啦。即系咁多年啲人话佢啲辩才点咧，我就成日都批噶。 佢鬼辩， 佢根本含难都系歪理嚟嘅。嗱，咁而家咧，佢咧就选临选立法会主席之前咧，佢就向中央、向梁振英、向中联办表咗态啦。一，我系会嗱，因为咧佢系俾班建制派咧埋怨佢嘅。上一次啊，尤其是梁振英嘅埋怨佢咧，俾容许立法会拉布，咁最终咧，佢临到尾咧，佢系受咗政治压力嘅，嗱，所以咧就去同阿秘书长讲，嗱，你啦，一你噶啦，翻嚟就嚟噶啦，咁，嗱，即系佢系被逼噶啦，呢样我相信嘅， 系被逼，系啊，因为点解之前佢自由意志啊，你唔记得咗？ 之前咧，佢系咧真系做一个好公道， 因为出嚟选特首咧，俾人恐吓啊嘛， 佢系一个好公道嘅，当时即系之前喺拉布进行期间咧，其实佢做一个都算公道嘅， 即系相对嚟讲， 相对嚟讲啊，其实就唔系叫公道，根本应该嘅，喂，议会根本就应该有拉布嘅。啊！如果唔系议会就冇咗个功能噶啦。好啦，咁啊，而家之前而家选之前咧，因为建制派都有人抠佢个位噶，唔系冇噶， 梗系有啦。 嗱，我话俾你做主席咁嘅好处咧，全 国嗰 排名咧系排第四定第五噶， 好似系 排第五嘅。第二样嘢有写字楼，多一份人工。是多一份人工喎， 地位梗系专属， 唔系仲系多一份人工啊！最紧要多一份人工啊！我哋讲钱先啦， 即系十几万噶嘛， 仲有司机，有车，佢有个 LC 一嘅， 系啊 ，OK 啊，喂，好大权噶，喂，差唔多系香港领导人嚟噶，所有议会啲人嚟访问都要去见你 嘅。喂，如果用中国嘅政制嚟比较，就等于人大呢个委员长啦，大佬等于。 咁所以咧，嗱，佢要出嚟表态啦，嗱，第一。佢话我会剪布，我会咧唔俾呢个议会咧啊，有啲人咧用啲暴力啊、激进嘅行为扰乱个议事嗰个程序。嗱，表态。第二样嘢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可能 Q 仔你睇漏咗，佢一样嘢讲咗，无论如何喺2017年佢唔会选特首。 哦，佢话自己年纪大， 佢70岁。 哦，系啊。即系话 呢个好紧要啊！ 呢、這个即系梁振英， 讲俾梁振英听。 我到时嚟讲咧， 我差岁啦。 上一次嚟挑战你啊， 系啦嗱，所以咧，佢就咁啊，所以建制派咪唔揾人出嚟同佢争咯。咁而家净系得个梁家杰同佢争，咁啊等于选特首一样啊。梁家杰就走去啊，正所谓去挑战。 其实佢讲呢句都系多余嘅，即系我觉得呢、這个 我又有唔同睇法，不过等你讲。 我咧多余，因为点解咧？唔系佢年纪问题，唔会挑战问题。我哋死都唔信咧，即系去到2017年咧，中央仲会俾个梁振英出嚟咧，就系、是、即系参加所谓直选嘅。我死都唔信。如果系咁的话咧，真系蠢到即系无以复加。 我就唔系咁睇嘅，我系睇多一步嘅。 哦、啊、，OK， 根本唔，佢话我2017年唔同你梁振英争啫。你梁振英落咗台，点解我曾玉成唔可以选特首啫？ 但系嗰样就唔系咁，就唔系争， 咁咪争，咁即系佢冇讲到我以后唔做特首嘛？你记住， 哇！呢 嘢 用 呢系预言嚟噶嘛？佢冇讲到嗱， 我 从零 二七唔争啫，啱啱。我冇话佢认， 我话我唔做特首，我只话2017年，我70岁， 佢学翻梁振英， 我唔会选特首啊嘛， 我 N 年先特首。 我冇讲到我喺而家2017年之前，我70岁之生日之前，我唔同你争噶嘛。我会继续去督你背脊，继续想怼你落台，继续想做特首噶嘛？嗱，呢样嘢冇讲噶嘛？嗱，而家你记住咧，我哋特区呢个建制派讲嘢咧，你要谂下佢哋讲嘅背后啊，嗰个潜台词啊， 英文叫潜台词啊，系潜台词啦。 你要谂 即系冇讲嘅嘢，唔系佢讲嘅嘢，佢冇讲嘅嘢先重要。 即系等于梁振英当日话。我冇打过两次电话俾阿曾玉成啊，我冇打过。 其实打一次， 跟住俾人唔系佢系有打两次， 打一次啊， 两次。 不 过我冇打两次电话，我有打话俾佢。不过我嗰度你哋问我有冇威吓佢啊嘛？ 我冇威吓佢啫嘛。 我打过两次电话冇威吓佢。 即系我冇打过两次威吓佢嘅电话。 系啊， 但我有打过两次电话俾佢。可能唔系话佢啫。 呢啲咪语言艺术咯，即系你明明嘅道理咧，即系你睇到曾玉成系第一就嗱。根据立法会个人多虾人少，即系呢个都系民主啦，少数族多数啦，当然呢个不公义嘅立法会咧，大家都知道，佢就一定会选到嘅，除非啊建制派即系阿爷唔俾佢做嘅啫，即系中联办唔俾佢做嘅啫。如果唔系，佢就做硬噶啦。但系佢做之前都要表态，即系话俾你听咧，喺建制派里边咧 是有人对曾玉成过去那一届立法会主席任内呢他的表现是不满意的。 嗯 啊、不满意的原因呢就觉得他太放任。即是他们觉得的、啊、你明白吗、啊、所以他要出来表态咯就说呢你选我啦今届呢 我就乖仔的啦 我就会呢拨乱反正的啦。 我做有一定要做、啊。 我就会呢 因为他们第一任务就一定要剪报啦明白吗第一个任务一定要剪报嘛。所以他们要 讲。所以你咪睇到咯。咁、啊、另外呢立法会而家争緊凳仔啊立法会好多嘢要做㗎唔系只系政治嘅嘢啦。譬如而家特惠生果金啊就工联会呢就话要唔要审查啊唔要资产审查即系大家都攞二千二蚊。 即系你好其实我觉得点解呢个张建宗做嘢呢就系、是、一时一样出尔反尔啦。你记唔记得最初提呢样嘢出嚟嘅时候佢本来跟足规矩做嘅。佢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今年咧就未必得噶啦，最快都要出年，因为原因就好简单，因为过特惠金啦，就一定要过财委会啦。财委会咧就系立会开咗之后咧，成十一月先至选出，先至开始会议啊嘛。咁做得嚟咧，出年咁佢系啱嘅。咁啊，跟住个老细出嚟讲啦，唔系要特事特办，即系希望一翻嚟咧，呢一个咧立法会就即刻要做啦。咁你当时嚟讲，佢就话呢个资产审查咧就好宽松。 你知唔知张建宗喺曾荫权？ 但而家嚟讲就讲翻转头，你明唔明啊？ 佢喺曾荫权班底里边咧，佢系 the weakest link 嚟嘅，佢系最弱嘅一环嚟嘅。我话俾你听，佢净系识一样嘢就攞掌声嘅啫。啊，佢系摇风摆柳嘅。啊，第一老细叫佢做乜，佢做乜，但系未必做到嘢。 佢老细已经话俾你听， 佢又要睇下工联会啊、陈婉娴啊嗰班人又点样睇佢，佢又要睇下李卓人点样睇佢。 即系嗰班先系老细。 啊，佢唔系佢系一个咧。即系好重视歌，即系掌声嘅人啊，同佢唱歌一样，佢最中意唱歌噶，又系要掌声。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扶贫委员会筹委会成员罗志光在港台节目上表示，长者生活津贴如果不设资产申报，估计政府每年的额外开支将为50亿元，形容将会对扶贫工作废了一半武功。罗志光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较50亿为低，是低估了额外开支。他说有关的开支并非恒常开支，会随人口老年化不断增加，如果不设立资产申报，明年提交政府的扶贫新项目将会消失。罗志光解释 ,2200 元的长者生活津贴对经济环境较差的长者帮助不大，而上一届的扶贫委员会每年的拨款亦只是6000万元。如果当局每年在有关的津贴上额外支出多50亿，委员会的工作空间将会减少很多，对有关的长者协助亦将会减少。造成38人死亡的南丫岛海难仍有15人留医，其中9岁女童徐海莹的情况危殆，而正在玛丽医院留医的港灯员工连家宏情况就严重，他的家人透露连家宏已经可以讲嘢，所以心情稍为平复。云南省宜良县山泥倾泻增加到18名学生死亡，一人重伤，另外一人失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并要求民政部和有关的部门提供协助。事发在昨日朝早，冧落嚟的山泥大约16万立方米，压住一间小学和多间农舍，山泥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当局近3000名的工作人员到场搜索失踪者，并且疏通堰塞湖，下游800多名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土耳其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政府派遣军队进入叙利亚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应对叙利亚危机对土耳其安全构成的威胁。总理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并无意图开战，有关的授权纯粹是威胁作用，但他说土耳其有决心保卫人民和边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对两国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表示担忧，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土耳其东南部与叙利亚交界的地区较早之前受到来自叙利亚境内发射的迫击炮袭击，导致5人死亡，土耳其连续2日发炮报复。 美国总统奥巴马被指在首场总统选举电视辩论的表现不及对手罗姆尼之后，随即指责罗姆尼不诚实，促请对方讲出政纲的真正主张。奥巴马在丹佛竞选活动发言的时候表示，罗姆尼主张的$50,000,000减税计划其实是倾向有钱人，亦令中产阶层增加负担。另外，奥巴马竞选阵营表示，在下个月6号总统大选之前，策略会有部分的调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是大约29度，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睇翻港岛区先啦，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远咗啲嘅车龙去到呢个维园落桥位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啊，大家都要间风嘅。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又再长翻啲噶啦，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啊。咁啊，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依然都是比较车多的。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的。看看渡船街天桥向红磡，这分钟过了果栏添的了。新界区思瑞出九龙枕住在新田围村，没什么点过的。大老山隧道出回九龙方向去到这个浸大国际学院。哎，国民教育就不会切科的，你们自己搞定得的了。是啦，就是说你们好自由啦，好自在啦，学校自己评下分咁得㗎啦，放心啦，对你哋啲学校津贴冇影响嘅，唉，帮手剔下分咁得㗎啦嘛。哇，又话唔会喐我哋嘅，冇错，去到学期尾返嚟先至喐啦，係返嚟就喐呢样嘢呢，问下曾生就知啦。好想再做立法会主席嗰个啊，佢好清楚几时再喐㗎。好，揸緊车各位请緊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呢？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港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港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港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前扰不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午10:00到下午1:00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五下昼3:00到4:00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运动声语。 1996年，原本热爱足球的杨翠玲开始接触剑击。 1998年成功加入香港剑击青年军，希望终有一日能够代表香港出赛，为港争光。2006年多哈亚运夺得女子重剑队制赛的铜牌，同女子重剑个人赛的第六名。2008年杨翠宁终于能够出战京澳，更成为香港首位参与奥运重剑项目的运动员。今届伦敦奥运，杨翠宁亦有代表香港出赛。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我爱开心快活人，爱麻辣酥，爱音乐真情人，爱好有感觉，铁粉咩咩上。 数码电台 Simon 乡向港灯海难家属致深切慰问，感激加速南丫岛发射站供电。 我是麦润寿 ，DBC 有事 ，D 一百民声起义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Connie Chow 祝七仔两夫妇结婚周年快乐，恩恩爱爱，带埋咕噜行公园啊！ 梁女士祝 Anthony 生日快乐，身心灵健壮，支持恩典时刻，祝福生命。 小慧小慧，记得做个快乐妈妈，为你一直打气。老公杨洋、琪琪支持你。 林小姐多谢南丫岛事件中的水警、消防员和救护人员，请 CY 不要抽水。 苏先生话：陈宝珍，你俾我个英国地址遗失咗啊，想知你近况，请电53122949。 阿灾话：市民撑 DBC 继续发声，王正协、李氏兄弟在黑暗中行走的是魔鬼。 吹水万丈区同仁恭祝目中无人、忘恩负义、气势道明之政客落选。 几个股东山水喉 ，DBC 分分秒秒面对紧急关头。 全靠香港市民100，全靠华人100， 输入力量，支持真正属于你的电台。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新界东北发展区彻头彻尾是深圳香港同城化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就被包装为解决香港人居住需要的新市镇。咁一场保卫香港高度自治、反对割地卖港的抗争就如火如荼咁蔓延啦。不过向来主张中港融合的特首梁振英在商台访问里面就驳斥割地卖港的指控， 无稽之谈。新界东北个发展计划呢，唔系啱啱出现噶吓。而在08和12年在立法会的发展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亦都从来没有人提出呢说我们发展新界东北呢就会造成什么各地卖港啊，甚至乎有人说赤化等等的问题。 梁振英从师故忌，将所有有争议的政策都推给前朝政府，就不是自己的问题，都可算是他惯用伎俩。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日前对梁振英的一番评语，如今仍然都用得着。 如果认为上届的政府做得不对的，那你就改变他的政策，你也有权这样做。但是不能够说你这些是上届的，好像跟自己无关，因为没有办法的。你处理得好，市民对你的印象就即刻有机会升，所以危机呢虽则是有危机，但亦都是有机会表演你的才能。如果你自己没有才能的，那就不要怪人哋啦，没有才能又怎治香港呢？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喎。 是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的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的。而且津贴的入息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了。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 查询热线2717-177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黎则粉。 一向在娱 一向在舆论上面都支持梁振英班子施政有梁粉报之称的申报，今天在社评里面论述到陈茂波的追加疑云，都表示爱莫能助，还说陈茂波请辞吧。申报社论说，有鉴于梁振英本人和他的班子形象太差，而且由上任之前至到之后是屡逢丑闻，但是申报说本住为整个香港福祉大局着想，仍然决定支持梁振英的施政，因为若果不顾一切非得把梁振英拉落台，对于香港人来讲只会是更大的灾难。而在陈茂波上台之初，已经被揭发出他在多年前曾经参与经营劏房，以及在买入大角咀物业的时候隐瞒楼价以瞒骗印花税。申报说对于陈茂波的劏房和隐瞒印花税的立场是留中存疑，并且希望他可以戴罪立功，好好地做好发展局局长这个职位，回归社会，正是有口望言。但报纸对陈茂波的报道平心而论是写得有点过分，在惨剧之际喝啤酒和吃咸猪手虽然是不值得恭维，但是也都绝对不是错事。作为一个局长，车品不好，不停地违反交通则例，这个就真是很值得去批评了。这个都算是不光彩的丑事，但是不能够算是丑闻，因而要谴责他是应该的，但是若果要他因此而落台就未免太过严重。但是酒后驾驶呢就是严重得多的问题。酒后驾驶呢这条的罪行对于公职人员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咁睇下警察的守则呢就可以知道了。凡是警察原来一旦被发现酒后驾驶，后果就是立即革职离开警队，是绝对没有宽容的。当日记者做过测试，陈茂波喝了两杯啤酒，是稍微超了法例的吹气测试来的。然而超过或者不超过这个不是重点，也都没什么大关系了。申报说他实在很珍惜梁振英的班子，支持他们一个都不能少，也都认为如果发展局局长又落台，对于整个香港，对于700万香港的小市民并非好事。但是酒后驾驶的陈茂波还是请你落台呢？因为这个是原则问题，或者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陈茂波若果不下台，又怎能够对得住那些因为酒后驾驶而被革职的警察呢？另外我们又再看看星岛驾驶堂齐秀峰怎样讲今次陈茂波啤一啤的事件。他说政界中人见到陈茂波的新闻都无不摇头叹息，既有不满亦有无奈。批评陈茂波的人说，酒后驾驶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违法，而是过往大时大节不时发生酒后驾驶撞死人的事件，舆论早已经对酒后驾驶大加鞭挞，要求加重刑罚，当年仍然是立法会议员的陈茂波是全力支持的，故此政府才会提出揸车前咪饮。陈茂波现在的解说就成为了驾车前饮酒有信心不违例就得，你说是不是弊呢？正正因为饮少少没问题这种后知后觉的心态，很多人才对酒后驾驶的行为显得轻率，都造成人命伤亡。倘若陈茂波一早就想到这个因果关系，在被揭发酒后驾驶之后应该就要立即向公众道歉。但是传媒在报道的时候就将陈茂波怼啤之后揸车的行为定位为醉酒驾驶，陈茂波认为自己没有醉驾，于是第一时间并非道歉，而是要同传媒辩论一番，还说自己喝完酒隔了一段时间才开车，坚称没有违法，大玩技术性否认。陈茂波以为捉到对方的错处漏洞就死咬，殊不知已经堕入了传媒早已设好的陷阱当中。传媒揭发事件的时候将陈茂波切伤白线的片段放上网，有片为证，陈茂波的说辞不攻自破，辩护变成堆砌，结果搞到自己作误要自动去警局投案，有信心没有违例变成先刮自己一巴。观乎陈茂波过往处理劏房危机以至今次的酒后驾驶，每次都是企图掩饰事件，拒不认错，搞到轻伤就变重伤，伤口还越来越烂，诚信破产。过去他已经试过中招了，今次酒后驾驶引发的危机他未有吸取教训， 竟然同样跌落欲盖弥彰的陷阱，令人担心他的政治前途就更趋暗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想仔仔女女平步青云入读名牌幼稚园，咁就要报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举办嘅幼稚园个别模拟面试及家长培训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针对各个名校专业教授面试礼仪，同你全方位分析面试题目。幼稚园个别模拟面试及家长培训课程将于10月初开班，仲唔快啲打3591-8801报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黎则粉。 嗱，连呢个梁粉报嘅社律都叫佢啊烂事啦，走啦，唔该你唔好累街坊啦，吓累买梁粉啦，吓、啊、即系我谂今日我都唔知佢哋嗰早讨会。即系阿梁振英主持嘅早讨会，同佢啲文武百官就住啊呢个汤房波，而家叫吹波波呢件啊醉驾事件点样处理？我真系唔知佢哋会倾啲乜嘢。 佢哋会唔会讲呢啲？ 嗱，可能佢哋一定讲， 都会讲， 因为每日都有报纸要讲。 咁嗰啲会唔会开声就 话？可能就话唔使理佢嘅。嗱，呢啲都系啊个别嗰啲咁嘅。啊，即系攻击嘅，又系、可能会唔会有勾结外国势力啊？ 咪因为呢个又系肥佬礼搞出嚟 啊！你勾结外国势力啊？会唔会又 系？ 仲有啊，唔可以迟噶。嗱，如果迟咗咧，啊，就呢、這个政府唔使执政噶， 即系变咗最弱的话， 变咗你 公开个 即系以后有人话话亲你，你乜都做唔到噶啦，所以我哋要撑硬噶。咁梗有呢啲人嘅、即系永远有鹰派同鸽派嘅、但系以前嗰个早讨会咧，即系曾荫权年代咧就。通常黄仁龙咧，佢就会做就住法律嘅依归咧，啊作出一啲判断嘅，就喺法律上应该咁，佢唔理你边个讲， 即系用法律观点。 啊，我就唔知而家新嗰、那个啊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啊，会唔会揸正呢样嘢嚟做啦？嗱、呢样嘢唔知啦。仲有保安局长又会讲咩咧？嗱、会唔会讲话喂大镬啦？条片就摆上去，嗱、饮酒嗰度就冇嘢啦，嗰度嗰啲政治决定啦。喂，过商白线嗰度真系牙烟噶，真系踩界噶、哦。 咪同埋因为已经系警方因为咁执行个法例嘛，就唔可以话。 咁、会唔会讨论呢样嘢咧？我哋就唔知道啦。 不同嘅应用方法，点咪唔得噶？咁咪违反法律之前人民平等啊嘛。 咁所以我哋唔好理啦。咁我哋讲翻啊呢个养老金啦，因为呢个养老金咧，即系生果金咧。就涉及每一个香港人嘅，咁而家咧就有啲政党，甚至乎包括埋啊建制派，都有要求放宽攞生果金嘅条件。即系而家65岁到69岁咧，如果你要攞1090蚊咧，个旧嘅生果金咧，你就要接受资产审查嘅。 审查 咁系。70岁以上 就唔使， 就唔使嘅。啊，而家政府咧就建议咧旧生果金嘅制度维持。同时咧，就向一啲通过简单资产审查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咧，就发放2200蚊嘅长者生活津贴。啊，不过咧，大部分嘅泛民议员咧都反对任何形式嘅审查嘅。嗱、至于而家喺立法会左右大局嘅民建联同埋新民党咧，就近日咧先后咧就走去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就提出一个反建议。民建联呢就提议咩呢，就完全撤销旧生果金嘅审查制度，所有65岁以上嘅长者呢都会受惠，同时调高申领特惠生果金资产上限，就令到更多长者符合呢个资格。咁即係话呢喺立法会里面呢，其实呢话唔审查嘅声音系占大多数嘅。不过唔审查里面分开几种嘅就係俾2200蚊啦，因为俾1090蚊。啊，同埋嗰个资产嘅上限，嗱、泛民就当然话乜都唔使查，系老人家都俾。 咪其实根据佢自己 皆大欢喜， 唔系话，因为根据佢自己政策逻辑啊，系应该唔使查。点解咧？佢改咗名嘅， 而家唔系叫生果金嘅， 特惠津贴啊？ 唔系啊，系叫呢个长者生活津贴啊。 长者特惠津贴， 生活津贴嚟嘅， 叫咩？ 点长者生活津贴咯？佢改晒名啦。其实而家唔系叫生果金嘅， 生果金仍然1900 嗰个系嘛？ 但系新另外嗰个咧，你要接受一个咧简单嘅资产审查咧，你就可以攞呢个长者生活津贴。 佢点解改咗呢个名咧？因为其实佢系因应个现实咧，就知道啊，点解要无端端要整一个？你知道选举嗰阵时候啦， 唐英年就 大手笔添 啦， 3000蚊啦，都唔使查即刻俾啦，系咪先？出优惠已经俾啦，我唔知道用咩方法啦。 梁振英唔识， 梁振英唔识啊。咁梁振英就系即系2200啊。咁要搞一大轮，但佢改咗名叫生活长者津贴嘅原因咧，就因为大家知道而家嘅老人家咧，即系呢一个生活津贴系代替咗，因为香港冇呢个退休保障啊，同埋而家嘅好多老人家根本本身就算系强积金咧，好多佢哋自己都系即系其实唔系储到好多钱，或者根本亦都冇强积金啊，强积金咧而家得12年啫嘛，系咪？即系如果你而家70几岁嗰啲强积金又当时佢都冇啦，都未供啦，系咪先？咁所以变咗其实嗰个作用咧系个生活保障嚟噶嘛，所以查乜鬼啫？是不需要查的。嗱，当然即是你话即是那个年纪里面一样有得有钱佬，亦都试过有个例子，即是有个外籍法官就呃呢咁嘅，即是中援都有。咁但呢始终系一个小数点啊。 系 啊。如果你搞咁多嘢呢，其实你个行政费用仲大过你即是俾人哋系即是所谓滥用呢个 system， 滥用呢个制度里面即是知识嘅资源，所以搵嚟搞嘅多余咁。 其实我讲咧就啱啊 ，Q 仔，你去分析嘅就嗱，而家有人话咧，政府就企硬噶啦，即系呢个张建宗而家企硬咋，而家咋个姿态上咋，到尾我唔知啊，因为而家已经好多人担心啊。其实我琴日同啲朋友倾偈咧，都系政界啲人啦，佢哋好担心一样嘢，佢哋都系建制中人啦。你知唔知佢哋担心咩？佢担心梁振英点样去立法会做呢个答问大会啊？佢哋认为佢死紧噶，一定死噶。 佢上一次咪变咗一个小型政纲？ 唔系，但系佢可一定死噶。佢咪新呢班议员啊，个新嘅一届立法会啊，啲人已经预咗佢去到嗰度死紧噶。啊，过 点解会死紧咧？ 喂， 佢哋唔 佢过唔到骨啊！你明唔明？呢班有啊，而家新嗰班立法会议员穷凶极恶嘅大佬啊，佢唔同你客气噶。旧嗰届就因为啊，第一你啱啱上场，仲有个所谓蜜月期，俾少少面你。 佢未上场噶，上一次 未上场， 嗰个特殊嘅，你唔记得啊？嗰阵未上场。 我去嗰度做咩啫？嗰次 咪嗰次系去。 我唔记得咗，真系唔记得。 你唔记得咗？旧嘅立法会未完 嘅，答问大会咯， 唔系答问，佢当答问大会啦， 佢 跟住之后变咗变咗宣布政纲嘅大会啊嘛，跟住咪就是、其中呢个特惠今日喺度宣布出嚟咯。 我知啊，但系去到答问大会就死噶啦，答问大会唔系同你玩噶嘛，个个要攞分噶嘛，你明唔明啊？嗱，咁所以好难好担心佢嘅，即系嗰样嘢就我即系话俾你听，有人担心佢啦，唔好理佢去过冇去过啦，系有人非常非常担心佢死紧嘅，去到答问大会一定丑态百出嘅。嗱，咁所以咧，佢而家话唔俾啫。你记唔记得上次个生果金黄毓民掟嘅招掟翻嚟噶嘛？ 系 你今次哇，上次掟招，今次唔系掟招，唔知掟乜啊？我唔知啊。 咁唔知边个？咁你估会边个掟咧？ 好多人一齐掟啊！即系最终四方八面掟埋去。 工联会黄国兴嗰啲会唔会掟咧？ 嗰啲就唔会。 阿娴姐嗰啲会唔会掟？ 嗰啲就唔会。咁咪咯。嗰啲就会凶神恶煞。 都系 第啲人， 都系人民力量啊，社民联嗰啲掟嘅啫。 今次可能 blink blink 啊，好多人一齐掟。 最多可能加埋阿张超雄咧。 唔系都唔系掟唔掟问题啊，系佢好难去。你知佢啲语言艺术咧，你去到一个答问大会咧。你无所遁形嘅，上次已经衰咗啦。郑家富问佢，嗱，我记得啦，花草，佢话我屋企系冇花草。 即系郑家富， 你明唔明？你死梗噶嘛？ 佢即系话你唔读书，嗰个花盆 咁啊，多余咁，你大家都知 道乜口 我就最讨厌啲人系咁嘅，因为你明知我讲乜，你就走去驳我咧。你要知我同你都有时嗌交就系呢啲嘢。你知我讲乜，你走去纠正我咩？ 你好似擅长咁啊！你擅长系咁， 你成日纠正我做咩？你明知我讲乜嘅啊？我讲东噏咗西，你知我讲紧东噶，你仲会讲咩西啫？啊，即系呢啲就唔好咯。你明唔明啊？嗱，讲翻呢个经济啦，佢就话咧，如果政府唔去审查呢个生果金咧，我哋香港每一个纳税人咧就要负担9000蚊。嗱，但系呢条数有得计嘅，叫就系唔系咁计嘅。你计每个纳税人负担9000蚊，香港咧就有700万人。香港有200几万个家庭，因为香港大约3.5个人口一个家庭嘅， 咁上下啦， 咁上下咪就有200几万个家庭啦。香港就100万老人家嘅，嗱我哋 计婆拉数啦，即系我而家讲明计婆拉数啊，又唔好捉字失啦，唔好同我计精算啊，我而家讲明婆拉啊，我呢个系 为啱噶啦，唔使解释 啦，啱。OK， 嗱，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差唔多有一半人，即系二百几万的家庭里边咧，嗱有一百万老人家啊嘛，即系大约少过一半嘅家庭咧，都有一个老人家噶嘛，而个老人家系会受惠噶嘛。那個老人家會拿2300元一個月，一年呢就拿23000再加46000，即是27600，那他可能要負擔9000元，那麼隨便有精啦，29600減9000元，他都受惠了10000多-20000元啦。喂，條數就不是這樣計的，所以我說你不要，第一就刺激經濟，經濟學上面有刺激經濟的，你還富於民嘛。第二樣嘢，你話每個人要分擔9000元，有100000人，即係三分一嘅，即係喺人口嗰方面、家庭成員嗰方面咧，有差唔多超過三分一嘅人咧係會受惠噶嘛。咁所以個9000元唔係咁計出嚟咯。 梗係錯啦， 所以我就贊成咧， 佢啲市邊 我就贊成還富於民。如果我哋嘅政府而家有錢嘅， 嗱我俾條， 我情願你唔好派嗰6000元，你情願去咧。你唔派嗰6000元，梁振英谂住派6000元嘅又系，又可能派8000添噶。唔该你唔好派啦。 其实唔， 我就情愿将呢啲钱咧俾啲老人家。 我俾个论述佢啊。 我立场啊。 唔系啱啊，我同意你啊。而家我帮我梁振英啊，我俾个论述佢啊，即系佢班事变真晒个渣。我俾个论述佢啊。你今日取消呢、這、一个即系资产审查咧，全部啲老人家都俾咧，其实你就唔系净系益咗嗰班老人家，你系益埋咧好多中间阶级。因为你其实咧，某程度上你即系帮，即系 变相系减税，俾咁多钱你啦， 变相减税嚟嘅，明唔明啊？ 同埋你个仔又唔使俾咁多钱， 唔系咯，即系等于你其实益埋晒所有。 你喺嗰个仲有一样嘢，税务优惠嗰度咧，你可以个老人税务优惠，因为攞咗啲2200元或2300元咧， 可以取消， 你就可以取消或者减低咯。嗱，其实就所以 好多桥咁， 所以咧 个 政府走出嚟吓人嘅，唔系佢走去吓人嗱。佢话如果咁比咧，又系呢叫车毁人亡啦。啊，我哋香港每一个，即系佢又系咁讲啦。吓你班友唔识经济啲友啦，我哋识少少经济啦，就话咧每个人要俾9000元。嗱，呢个废话嚟嘅。第一条数唔系咁计，我唔系精算师，我都识计。你第一刺激经济，第二样喺税收嗰度有。 呢个好似啊，我记得系明报嘅垃圾社论琴日咁写嘅。 税收咧又增加咗啊。 即系话呢个，即系佢闹啲政客啊，即系唔使即审查咧，就令到 另外咧 香港将来变成呢、這 个所谓每个纳税人 负债社会啊， 差唔多咧，一定咧，就算冇二分一都有三分一人咧，系会因而受惠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扶贫委员会筹委会成员罗志光在港台节目上表示，长者生活津贴如果不设资产申报，估计政府每年的额外开支将为50亿元，他形容将会对扶贫工作废了一半武功。 今年当政府提议这个长者生活这个津贴，就已经会额外增加60多亿的开支，导致了今年有很多的所谓新可能会新的项目提咗上政府咧，明年大家聽個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咧，都會消失咗嘅。因為佢係一種同其他有一個對沖嗰個現象。如果你仲要額外增加50亿個開支咧，我可以話對日後扶貧嘅工作係即係廢咗一半嘅武功。 罗志光解释，2200元嘅长者生活津贴对经济环境较差嘅长者帮助唔大，而上一届嘅扶贫委员会每年嘅拨款亦只系6000万元。如果当局每年喺有关嘅津贴上额外支出多50亿元，委员会嘅工作空间将会减少好多，对有关长者嘅协助亦将会减少。云南省宜良县山泥倾泻增加到18名学生死亡，一人重伤，另外一人失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并要求民政部同埋有关嘅部门提供协助。港股系开市冇耐，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0985点，系升77点；国企指数最新系报9904点，系升56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大约29度，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 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这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32，咁呢份仲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少少车龙啦，去到怡东酒店。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吓，依然都系企硬啊，两边车多，管道口继续实施紧呢个间封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顺德中心，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继续弯住黐住在呢个理工大学地盘一阵啊吓，不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龙尾都几长噶，去到果栏嗰边。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好啦，呢分钟系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哎，无论生果今日或者咁啊，怎么长者生活津贴啊，梗系要俾啲老人家啦，唔好查啦，有需要嘅唔会白攞，冇需要嘅攞咗都会捐翻出嚟啦，系嘛？嗱，讲真啦，呢钱真系唔悭得噶，应该要俾噶嘛。哎，净系你预备收啲新界。政府地过嚟开发啦，赔钱俾人都唔止呢个数啦。唉，仲有啊，你估审查嘅时候啊，啲行政费平咩？哎，话时话喎，唔知啊，你超人咩有冇攞生果金嘅呢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1996年，原本热爱足球的杨翠玲开始接触剑击。1998年，成功加入香港剑击青年军，希望终有一日能够代表香港出赛，为港争光。2006年多哈亚运夺得女子重剑对制赛的铜牌，同女子重剑个人赛的第六名。2008年，杨翠玲终于能够出战京澳，更成为香港首位参与奥运重剑项目的运动员。今届伦敦奥运，杨翠玲亦有代表香港出赛。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到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欧债危机前扰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00到下午1:00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Judy、Peter 喺英国俾心机读书，追求理想。爸爸妈妈， 海洋保险全力支持 DBC， 不随便，不敷衍，海洋保险。 东涌张先生向所有 DBC 同仁为捍卫香港言论自由致最高敬意。 德哥话全力支持 DBC 各员工及各客席主持，女王头、司浩、麻甩苏、林继允、 梁振英、陈茂波、吴克俭快快落台，林郑月娥重速改邪归正，你都有下一代噶。 热烈庆祝国庆，梁振英逼我爱国，但我爱中华民国。哈，健美猪谭强， 祝嫲嫲罗勤英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老如重拍，孙仔希乐上。 我是李小姐，撑自由，撑 DBC， 撑各员工。 Alan 话预设框架，人人自危，狮子山下同舟共济，香港人有赖27票团结。 黄小姐100%支持 DBC。 想老师亲自改作文， 作 Oral 保你入 U， 直报尊你英文名师 Edward 峰，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要分享靓歌靓音乐，定想搵门路走入 HiFi 王国？发烧玩家开放发烧热线，有乜问题有何高见，打嚟18721111，齐齐发烧，我哋仲会大派礼物答谢支持。呢、这个星期日晚9:30至12: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If you'd pick up that telephone. Your every smile， 你灿烂嘅笑容 ；Your every hello， 你亲切嘅问候 ；Every hand that you lend， 你每一个小小嘅帮忙 ；You make a difference， 都会带俾我哋嘅旅客最难忘回忆。热情香港，好客之道，又点少得你啊？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买啲花纪念啲伤者同埋啲死难者，睇见咁多人受难，好唔开心咯。 希望佢哋重新振作，慢慢走翻出呢个阴暗嘅时段。 陈茂波佢系要问责，系咪以下台作为一个问责嘅表现呢？我相信好多人都认为系应该嘅。 作为一个主要官员，喺公众场合系要敏感度高啲，小心啲。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黎泽粉。 9:39，讲到呢个特惠山果金嘅审查咧，立法会大部分议员咧都趋向咧啊，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最好唔使审查咧，喺、啊、老人家受惠，跟住咧政府同埋嗰啲啊所谓保守嘅啊传媒咧，就每个纳税人咧如果咁搞法咧，就车毁人亡啦，要分担9000蚊啦，呢条数就一定系错嘅，因为第一。啊，有个刺激经济嗰个因素喺度。第二咧，啊呢啲纳税人咧自己都可能系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咧，都系可能受惠嘅。 受惠，受惠。 第三喺老人， 你俾咗几千蚊你 喺养 家， 如果喺供养父母扣税嗰度咧，政府又可以作出一啲调整嘅，嗰度又可以多咗个税收嘅，又做咗对冲嘅。仲有一样嘢，唔系个个老人家都去攞嘅。嗱，譬如我唔会去攞啦，啊，仲有好多人去攞，唔系话你一有身份证。啊！你攞6000蚊，你都要申请啊， 你 要填表啦。 香港人质素， 你攞6000蚊都要填表啦。 唔系，因为当年啊派6000蚊都好多人 都好多人唔去攞啦。我唔系就话啦，有啲人攞咗我嚟做善事啦。 都有啦，大把 咁两样嘢啊。咁所以咧，你话呢个9000蚊计出嚟， 大斌你讲开， 大家 立 婆乸送 嗱呢啲长者咧就要靠长者生活津贴啊，都唔系老人金系咪咧？喂，打工仔咧都要靠份粮嘅户口啊。我今日好多同事一托我问你，点解加咗佢出粮？ 今日报纸都有卖啦，因为我有个禁制令嘅公司啲嘢就唔讲得好多，但今日报纸咧就引述黄楚标接受东方太阳嘅访问咧，话佢自己前日咧朝头早已经签咗支票做出粮啦，啊就话咧唔会因股东争拗而牺牲员工，但佢就唔清楚以郑京翰为首嘅管理层啊向前线员工发生嘅具体情况啊。嗱，呢个第一咧，咁既然报纸咁登出嚟，你又咁问我，我禁制令里面好似咧一样嘢咧，如果要向员工解释嘅，我可以讲嘅。嗱，第一咧， 就因为咧签戚嗰度又出现问题， 哦、 啊，又系签批签呢、這个，啊、 又系 我 哋嗰个李柯 州批 嗰个李主席， 啊，你讲啦 吓，我知系唔系，我都唔知系咪， 即系又系要分，又系咧。唉，又喺度有人玩嘢咯，咁啊讲晒啦。不过今日咧，嗱，应该我哋 DBC 咧， 咁唔好玩啦，啲打工仔 就28号可以出粮嘅。咁啊，黄彩标话佢唔会玩人噶嘛， 唔系，可能唔关黄彩标事嘅。 但系点解琴日先签咧？咁嗱，呢个佢自己讲，佢话佢就话前日啦，其实琴日先签啦。 咁佢喺第二度唔喺度啊？ 点解要搞到4号先签咧？嗱，呢个我唔识答啊，我亦都唔想答。嗱，第二样嘢咧，出粮啲嘢咧就问啊，何国辉好啲，因为我唔系负责行政嘅。仲有一样嘢咧。就话咧，我哋好多谢 D 一百嗰啲听众，因为我哋出粮咧，即系有一部分咧系全靠 D 一百咧嗰度贡献嘅。其实做电台做到要靠啲听众夹钱出粮咧，我都唔识个丑字点写。咁啊，讲完啦。 呢个都系我谂香港嘅广播史上都有一个历史记录。 我唔识写个丑字点写， 我都 觉 得 系， 我都有受之有愧。 个丑字我唔识写啊，总之我话俾你听。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系张小姐嘅，早晨。 啊，早晨啊， 系早晨啊，张小姐。 你好。 啊，早晨系咪阿 Q 仔啊？ 系啊系啊 ，Q 哥啊，系啊 ，Q 爷啊 ，Q 仔 我系 Q 仔得 嘅，我叫佢做。 即系首先我又讲一讲嗰个特惠生果金啦，我今年就60岁啦。 嗯。 咁我13岁咧就未够年龄，已经借儿童证咧，就去啲工厂做嘢。咁你香港嘅经济咧，我一直做到而家都未退休。咁我系我哋呢一代有份去建设，咁有10-20万都有。咁我而家60岁啦，就嚟唔做得啦。我如果有80岁命啊，大剂啦，有20年，我点样挨咧？拿住嗰20万，你又话要审查？咁我值唔值得攞？你话我有冇资格攞呢个特惠生果金啊？过多几年， 梗系有资格啦。 如果你70岁咧，你就唔使审查去攞 啦。 70岁以前咧就要审查。 啊，我咧， 其实65岁 都 应该唔使噶啦。 自从梁振英上，我咧就不停咧，我都系封烟嘅。我对于时事嗰啲咧。不停我又質名㗎喇，喺電台自從梁振英上咗台7.1之後呢，我喺個港台就完全封晒我就打唔到電話上去， 即係唔接駁俾你講嘢 即係完全打唔到上去。所以今日我希望香港嘅所有嘅市民，你哋對政治呀一定係要個觸覺敏鋭，我又點可以俾一個可以俾人發聲嘅電台呀、俾人哋係而家我認為係政治迫害呀、点解所有嘅传媒啊，个个都唔发声？佢哋系共犯嚟噶， oh. 我真系觉得好，即系睇住香港，再讲呢个梁振英政府礼崩乐坏啊！呢个陈茂波佢有乜颜面啊？仲话主持嗰个咩发展局，佢出嚟真系就算讲啊交通啊嗰啲咩，佢都行埋一边啊！佢唔落台就天冇眼啊！香港同埋嗰日咧，我就啱啱琴日先系出院啫。一号嗰日咧，我就瞓咗喺医院，我都睇住嗰个电视嗰个新闻，那个中联办嘅李刚出嚟一讲啊，我都成个弹起，我觉得即系而家系咪佢主导香港？香港嘅人系完全冇反应啊！香港嘅人啊，你哋嘅政治啊，一定个触觉要敏锐啊！我哋香港咧已经啊唔系以前啊，我哋慢慢咧一路一路收紧嘅。 张小姐，即系呢样嘢咧，好多人就唔明嘅，唔系香港人。拒绝中联版或者做祖国啦吓，对香港嘅海难事件啊，对香港人关心。而家问题就是因为梁振英嘅态度嘅问题咯，即系佢令到我哋觉得我哋要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咧，同埋特区行政长官咧被矮化咗嘛。嗱呢样嘢佢哋系唔明嘅，佢就以为你啲人咧喺度抗共啊，喺度搞独立啊，甚至乎有外国势力喺背后支撑啊。我话唔知你有咩外国势力啦，你都系个普通人嚟嘅，嗱你都有咁嘅睇法。嗱咁啊，好多谢你电话，你其实可以啊随时欢迎打电话嚟 DBC 嘅、电话18721111，我哋任何人都可以喺我哋嘅平台度自由发声嘅。 即系惨啊！港台系公共广播，咁点解打唔到电话入去嘅？ 可能太多人打， 电话失灵， 我哋都唔知。咁啊，电话旁边咧， 即系仲受欢迎噶，以前 听众阿赵生，阿赵生早晨， 喂，早晨早晨， 喂，你个电话唔系好清， 哦，唔好意思啊，我话咧就我早两年咧就喺太古城啊，双黄线出边俾人影咗相，想排埋的士人嘅，咁都俾人影咗相，跟住过俾你之后咧，就跟住将有个差人嚟执，即系寄封信俾我，我去度口供，佢话你咧喺双黄线外面停车咧。 就你承唔承？咁架车牌架车我两家用啦。喂，你而家想点？你想我落唔落口供啊？定咁跌幅我哋？ 嗯。 咁如果落口供我想停，你股票我就14,500。 是嗱，你话电话太紧沙啦，不过你讲嗰啲例子咧，其实咧就系正常。 即系你想讲一样嘢咧，就话陈茂波已经断正噶啦。即如果警察系公道嘅，一条法例嘅达官贵人同平民一样咧，就应该检控佢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噶。 好多谢你电话，赵生啊。 其实嗰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名牌小学竞争激烈点算好？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小一青云路课程帮到你，一受面试技巧，迅速提升仔仔女女嘅逻辑组织、分析同表达能力，帮你嘅小朋友轻松踏上小一青云路。K 2学生小一青云路课程将于11月开班，仲唔快啲报名？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黎泽粉。 9:48，香港一直都被游客视为一个很安全的地方。香港的的士的服务亦都是世界一流的。但近年来呢，近来尤其是就发现一些拆的士。犯案手法好简单嘅，专喺广东道嗰啲名牌店啊，就载嗰啲满载而归嘅我哋啲大陆嘅同胞啊，佢啲名牌一代二代啦， 有啲可能都系水货客嚟 嘅，咁冇理啦， 有啲系水货客嚟嘅， 我知水货冇载嘅 ，OK， 而且嗰啲唔系水货客， 冇载冇载， 嗰啲唔系水货客，水货客通常系佢系水货客，佢就唔系平行入口， 即系一买三个 L 有两种水货嘅，一种就入口嘅，好似我哋老友记啊，好似我咁啊 Sam 啊，我哋咪做水货客咯，我哋去美国买嘢啊，日本买嘢翻香港卖啊，或者自己用啊，嗰啲咪叫水货客咯， 正当生意， 但系呢一班就唔系嘅，呢班就嚟呢度买咗嗱，系啊，仲有嗰啲 Benz 都买嘅 ，Benz 水货， 所有车啦，有水货车啦，平行入口啦。但你讲嗰种水货客咧，就喺香港买嘢，买咗嘢带翻去自己嘅原居地嗰度同你，咁呢样嘢冇罪噶，所以我反对噶，我由头到尾都 啱啊，系咪？ 嗱， 香港人成日都做噶啦， 佢系专系咧喺嗰啲地方做，就去钓水鱼嘅。嗱，点样样咧？见到你一抽二抽咧，佢就打开个行李箱，帮你摆落去。跟住到你俾啲钱落车，香港啲司机咧就唔系好似日本外国嗰啲咁好咧，就会帮你去后都有嘅，有时都有嘅，同你开行李箱攞嘢嘅，通常就打开个行李箱盖你自己攞咯，咪就自己搞掂佢啦，因为停车唔停得耐，香港交通挤塞啊嘛，亦都有原因嘅。但呢班友就咁嘅，呢班贼咧就第一，你落车攞行李嗰时咧，佢就 free 一声走咗。咁而家呢就 咁你睇到车牌喎， 而家就唔少嘅，但係佢好多係假车牌 嘅， 亦都有假车牌，套个假牌，如果做得呢啲嘢呢就做埋手脚啦。咁政府呢而家即係警察当局呢， 即係好多單啦，已经 就会开始有㗎啦，就用个天眼，希望可以捉到的士。上一次有个加拿大夫妇呢华侨呢就捉到 嘅。佢如果係假牌咁点捉啫？ 假牌捉唔到㗎啦， 假牌都唔知嗰个系边 个。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又提醒啲 佢都可以入学沉 即系呢 车都唔系我 啲水货客又未必听我哋个电台嘅，即系提醒大家咧。如果有贵重物品咧，都系随身稳阵吓。 但系你都知道，而家的士稳值都即系越嚟越多怪招啦。 你坐的士咧，就自己你明唔明？自己揽住啲贵重嘢咯，唔好几大，唔好摆喺个尾箱度咯。唯有系咁啫。 太多点样揽啫？ 冇办法， 佢买得水货太多，买十个 L 咁摆， 都可以摆晒喺后边个坐前边咯。不过唔得啊！你一落车咧，佢就走。 你 嘅 方法就咩咧？一系上车咧，所以个车牌可以假，但系香港的士咧，每一 都可以系假噶。 的士司机有张相喺度噶嘛？ 叫 个你对一对个样 都可以做假噶， 又做假， 乜都可以做假。 咁啊，冇办法啦！如果你处心积虑系即系咁样的话， 唔系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咧就影响咗香港嗰、那个，即系我哋唔好理嗰啲受害人，你中意佢又好，唔中意又好，就影响咗香港嗰个国际城市嘅声誉嘅。我觉得咧，的士业界人啊，同埋咧啲市民咧，如果见到有啲咁嘅情形咧，挺身而出咯。 不过而家香港国际声誉都已经冇乜噶啦， 截鬼咗架车咯！ 你咁嘅管治已经冇乜声誉嘅，所以都唔好成日赖啲的士司机啊！只不过系咧，即系成。 嗱，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系叶生嘅，吓叶生早晨。 大班你好啊， 系早晨， 超仔你好，哎，第一次打俾你哋真系好开心， 多谢你， 系啊，系啊，咁啊，希望你节目继续做落去啦。咁啊，唔讲咁多先啦。咁就我真系好，我本身系嗰啲士司机嚟嘅， 系。 咁啊，上一次对上一次咧，咁又俾个交通差咧，咁啊，我都唔知算屈定唔屈好啦。咁咧就俾佢告我，直头系呢个嗰啲单白线嗰个位咧，话我 cut 咗 ，cut 咗线。 系啦，咁其实我就知道我肯定冇 cut 嘅。咁后面个客都帮我求埋情，但系个差人都系照告我噶啦。咁喺 咁有得闹噶喎，即系上到法庭。 咁我呢个情况认唔认我啊？咁我认，我唔认又上庭，认又要罚钱，系咪先？又要扣分。咁我就系想话呢个劏房波咧，就真系咧唔可以放过去啦，就真系。 嗯 系啦， 即系你都觉得唔公平啦。 咁我哋大家都知噶啦。 咁既然你咁，我呢啲咁嘅情况，基本上可以有呢个酌情权嘅。咁佢个情况更加冇可能有啦，系咪先？ 系、 大班系咪啊？大班 唔系啊，都话我都话啦，你唔可以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噶嘛。同埋你经讲啦，香港一条法例噶嘛。是咪每个人都要遵守㗎嘛，啱啱，但你而家做出嚟就唔系㗎嘛。你好似睇到阿梁振英嘅僭建不了了之。是咪你睇到新界啲丁屋可以有僭建，市区啲丁啲屋呢又唔可以有僭建。即係好多呢啲嘢都唔公道，咁而家再整多个局长出嚟，唔好讲佢劏房嗰啲嘢啦。啊喂，你而家摆明飲酒揸车，跟住唔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啊，不小心驾驶，如果你唔告佢嘅，香港就冇法律㗎啦。啊，多谢你叶生啊。而家电话旁边呢有业界人士，就的士小巴权益关注组大联盟嘅主席阿老禮啊，阿黎 生。黎生。 早晨啊，洪哥。 喂，大家啊，梁生你讲嘅两单嘢呢，我而家都有啲即係回应俾你嘅。 係。 头先呢你就讲嗰、那个。 阿老禮啊，你可唔可以熄咗心机先啊？ 我收收音机啊！ 啊，识你啦，后边 即系啲回声嘅， 有回声嘅，因为我哋数码广播回声好犀利嘅。 哦，咁啊，识咗啦，识咗啦。 陈老啊，你讲啊，老李系。 唔系我嗱，我咁啊，你哋讲嗰个寻日有单嘢，咪俾人哋咩嘅？俾人哋嗰啲的士司机啊， 拆的士啊，抢油司的士 走噶啦。咁、我上一次香港台咧访问我已经提出一个方法咧，就叫啲游客防止嘅。因为佢呢啲人咧，通常咧都系巡嘅，见你大包细包咧，先唔系即系装你噶。 哦，即系见到有人片恩勤，突然间的士飞埋嚟接你，小心啲啦。 因为佢喺广东道咧，好多车咧都系冚旗嘅。 哦， 系啊，所以你又搭有阵时搵唔到的士噶嘛。 即系教嗰啲人咧，截的士仲咧就截的士，就唔好截嗰啲咧，自己走埋嗰啲飞来马。 佢埋到嚟，你冇的士嘛，埋到嚟啦。 咁喂，系人都会扑到上咧，以为够运啊，行时运高。 一般人咧都会上车噶嘛。咁我话就教嗰啲游客咧，做咩咧？你叫嗰个的士司机，唔该你打咗张收条俾我先啦，$20收条打俾我先，我然后先上你架车咯。因为咧样样都可以打，收条机就 收条就冇得假嘅。 系啊，嗱你都知噶啦，你都系搞的士嗰个搞手嚟啊嘛，系咪啊？咁啊，你都明白我哋的士咧就唯一。 我的士大佬老友记啫，冇嘢搞。 就系嗰啲咪标，即系嗰个咪标嗰个收条机就唔假得噶嘛。 系 好，因为一打出嚟咧，有埋佢个车牌 number 嘅。咁如果佢正常嘅的士司机咧，佢一定系装你。佢如果认为话喂搭咗$40咁啊，佢咪计翻你$20嗰度咯，系咪啊？即系咁冇问题噶，系咪？如果即系话，甚至嗰个的士司机唔肯同你计，都最多俾多$20佢啫，系咪啊？ 咁另外又唔好坐啦，如果唔肯你都惊啦，系咪 啊？如果个的士司机正常嘅咧，佢肯打俾你噶嘛？点解唔肯打俾你？ 好啊， 佢唔正常嘅咪唔打俾你咯，喂，费事俾你跟手尾啊！ 喂，你嗰时已经上咗车噶啦，你啲行你嗰啲嘢摆咗行李箱噶啦。 唔系你未上车 的。哇！你真系直情喺侧边去英国咁同佢讲个数先。 我咩啦？我哋大家。咩啦我而家你同我打张$20飞俾我先啦。 好啦咁呢样嘢啦第二样嘢想讲咩呀老禮呀第二样嘢想讲咩 第二样呢我就即係陈茂波呢单嘢呢 咁你哋成日话我系咩凉粉，我根本唔系凉粉。 我冇话过你啊，我都唔知道你系凉粉，乜你系凉粉嚟噶？ 人哋话我啫， 我唔知道啊，我都唔知道你系凉粉，你话俾我听嘅啫，而家。 咁所以咧就我认为咧最好啦，佢而家系自首嘛，系咪？自首咪就因为你查唔到佢嗰、那个度数噶嘛。但系咧佢已经话咗佢系饮完酒咧，佢揸车噶嘛。咁你咪叫呼吁交通部咧，俾张警告信佢咯。 咁啊够啦。 咁仲唔够啊？ 即系唔使辞职。 唔系警告信俾佢，佢即系等于佢系有犯罪，不过揸唔到证据点解啫？ 咁啊，使唔使辞职啊？ 啊，辞职啊！我觉得佢都应该辞职。 哇！你系凉粉都叫佢辞职啊？ 人哋 话 我啫。 你系，OK， 得啊，老李，得啊，请你饮茶。OK， 拜拜。 你过双白线嗰啲都系 系啦，好啊 ，OK， 都系唔啱噶嘛。 得啊，请你饮茶。OK， 咁啊，仲有王女士， 你好，早晨， 早晨，王女士。 早晨啊，大班啊，黎生，就我琴日听到彭清华讲咧，人道主义系讲得非常动听，多谢佢带佢嘅关心。咁我希望咧，佢嘅人道主义咧系可以 apply 喺中国啦，唔好净系香港有而中国冇啦。可唔可以考虑释放刘晓波啊？即系查下胡佳啊，李旺洋啊？陈光诚， 你话人冇得释放，人都死咗，冇得释放。 查清查佢个事件啦吓。如果佢讲人道主义，希望佢 即系人道主义咧，好似咁讲一样。我哋香港人关心啊内地啲灾难，佢又关中祖国又关心我哋香港啲灾难。咁如果人道主义咧，都应该双方面即系都要派嘅，都要适用嘅。 香港唔系中国，香港有中国冇啦。希望佢即系唔好净系讲得好似好好睇。 咁呢个可能唔系佢权力范围以内。 咁当然啦，我当然 即系叫讲翻啲人话啫， 系。我哋都明白佢哋嗰个位置咁啦。咁咧想咧，香港公务员队伍咧，其实会非常之优秀啦。今次个海难事件咧，你就可以睇。 其实我哋有个好好嘅机制嘅，即系一有灾难就已经启动咗噶啦。即系需唔需要大陆帮手咧？已经做埋噶啦， 系啦，即系勋章咧，我希望即系可以颁俾 我唔使担心啊！梁振英一定会做足呢啲嘢噶，呢啲系门面功夫嚟噶嘛。 系啊，唔好净系俾嗰啲维威卫啊，咁啊影下相啊嗰啲啦。咁我仲讲陈茂波咧，我感觉咧，佢虽然拥有一个会计师嘅学历啦，咁睇嚟佢即系见识即系比较少啲，认知力亦都相当低嘅。咁佢亦都唔明白公仆两个字嘅含义同埋嗰个责任嘅。咁喺佢嚟睇咧，佢 呢个人教唔到噶啦，唔使教。 系啦， 悭翻你气啊你。悭翻口气， 亿亿声嘅项目佢搞咁劏房啊，醉驾系小事啊，你唔好纠正佢啦，佢心态。 我哋都够钟啦，王女士啊，多谢你电话。 咁啊 ，OK， 咁我哋咧听日星期六同样节目时间见，听日节目主持系林毓华同阿黎执法系嘛？ 系咪我啊？范国威 啊？范国威啊？我都唔知啊。